老细揾我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嗰、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阿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星期一，一个礼拜嘅新开始。早晨，早晨，我系小张张。 哇，系我哋星期一就齐人啦，好嘢！哇！我是小曳 曳，齐人之后仲有太阳啊，太阳出来了啊！ 好啊， 我是小羊羊啊， 我是精神强、健康强，乜都强。 好， 唉，终于都落完雨啦。 好啊， 好似过几日又嚟， 唔好啦， 起码唔好嚟过 呢日 啦， 系啦，呢两日有太阳， 尽量珍惜 啊。无论太阳或者落雨，每一天三小时，香港电台第一台陪住你。啊、精神强， 系 你哋精神分享俾大家好唔好？我哋一齐精神开心啲好嘛？ 好嚟吧， 嚟， 我惊你分裂喎、 哦，夹实你精神， 会， 分俾人嘅狗咪分裂咯，要系咪？将精神分裂之后嘅话，都可以分俾大家嘛。 哎呀，你讲咩我？ 十点十四分廿八度几温霜，你收到85%啊！听紧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呢首歌曲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炎啊，吹微风，听日亦都系炎热，到个地区有骤长，数天风势较大，有骤雨。今日迎接呢个太阳爸爸，一齐嚟跳下舞，听住我哋嘅 Radio 跳风 show 爆人，开心下先。三小时十点到晏昼一点。预咗你啊！一样今日我有淑女关注组，有呢一个姑姑啊学古文。当然仲有片段人间送俾大家。 冇錯啦 ，Ricky Martin 嘅呢首《Shoebangs》開始我哋三小時嘅節目。我想問幾位拍檔咧，一個家庭最重要係咩咧？ 有钱， 一个家庭 最 紧要一家人齐齐整整， 最紧要 冇穿冇烂， 好多得 啊！父慈子孝， 一家人和气融洽， 阿妈食煮饭，好紧要啊！ 老婆温顺， 系啊， 温顺啊， 阿爸搵到钱， 温柔。 顺德人，咁、哦、如果佢唔温顺咧，就唔系好老婆，系咪？ 唔知呢、啊這个 温顺听住啦、啊 啊，哇， 握手啊！ 哇，你攬手掌啊！ 哎、你攬埋衰嘢， 唔系我先，嗰、那个反应先定系样样先。 哇，就哇， 系啊， 咁我咪话咯，佢握手掌咪话赞成你啫，好嘢，系啦。喂，其实一千一万个答案系咪先？一个家庭应该点样先系最快乐家庭啦？咁啊，所有好多关于家庭。嘅讨论啊，咩家庭秘笈啊，等等啦。咁啊，网上有个人咧就讲咗，哎，我咁样做有冇唔啱咧？咁样，大家话冇唔啱啊？呢、這个咁样做法咧，正正系可以保持和谐，和谐意思即系少啲嗌霎啊，等等等等啦吓。你知唔知佢做咗咩咧？ 唔翻屋企食饭。 点解会 少啲见啊嘛？少啲见咁啊，系啊，冇得拗咯。 相见好同住啦， 系啊，相反嗰口嘛。 其实咧，屋企人一齐食饭好难得噶、嗯。不过我觉得，可能有啲即系新一代啦吓，即系觉得又系食嗰啲嘢，或者我唔想对阿妈即系咁啦，我唔知啦。 即系唔啱系嘛？即系我估得唔啱系咪？佢再估 好 系 啊。小杨，你估佢做咗啲乜嘢咧？ 令到大家和谐，俾晒啲钱屋企人。 呢、這个有啲关系，同个答案。 我知我估，如果我今日唔同你闹交，我可以俾500蚊你。 呢个就 O K。唔系我哋而家开始，我哋而家实行啦，好唔好？ 做咩？我哋平时都冇闹交噶。 有 冇啊？你 但系斗气咯， 打交 嘅。嗰啲唔系闹交，嗰啲系打交。 嗱，如果 我估， 好你， 我估，即系譬如话个太太，个男人俾咗1000蚊家用佢咧，佢就将500蚊俾娘家。 唔系，嗱，其实咧系。佢唔做一样嘢，对屋企唔做一样嘢， 博仔 系唔话俾屋企人听佢搵几多钱。嗱、哦，其实呢个即系嗰个新闻故事里边嘅人物咧，其实系对阿爸阿妈咁样，因为佢惊阿爸阿妈咧，譬如佢讲，譬如我而家搵30000蚊，阿爸咧就根据佢嗰个 percentage 咧，哦咁啊，俾一半啦，咁咪10000蚊，咁、哦、所以佢将佢咧斩细咗，我而家搵10000蚊嘅啫，咁阿爸咁啊，咁算啦，你俾到几多几多，即系佢咁样嘅用意。 你系咪咁样噶？ 我细个啊， 唔系你而家， 唔系而家，我理得你细个啫。你细个屋企啊， 你家庭咁幸福 咩事？ 我想分享，我想分享。 家庭咁幸福，咁究竟你系点样噶？即系你冇讲晒俾你 老 婆 知咩搵几多？咪咪， 好鬼衰。我想分享。 唔系啊，你同佢讲其他嗰啲唔需要，你讲你自己咪得咯。 都唔关我事嘅个人。 各位，我想兄弟 学你啊。 各位街坊父老，请继续俾我讲埋先。我想分享我以前当我啱啱出嚟做嘢呢真係嘅。当我其实我都唔知可能我自己唔敏感啦或者我自己基本上冇諗过呢方面啦。当我爸妈话喂阿继章你而家开始出嚟做嘢你要俾返份喎。我都有啲我点解嘅。 有问题想问你嗰时系咪喺屋企住㗎即係食屋企嘅住屋企㗎咁应该囉。 係呀係 呀。如果你话搬咗出嚟住就话啫。应该 系 咪都系应该俾返啲啦。 咁但係即係有时我唔知你哋啦或者听緊嘅朋友们啦喺嗰个俾几多嗰个界限上面呢系可能会有啲唔同嘅諗法。即系可能个仔女就会觉得我之后搵到10000蚊你要俾3000-4000蚊你阿爸妈就会觉得咁屋企真係嗰个使费大即係如果你既然出嚟做嘢你係咪应该帮轻下呢、我諗两度有唔同嘅睇法囉。咁总之呢一个古仔里面嗰个人呢佢就话。 咁你点呀你嗰时候你系俾几多个 percentage 你爸爸妈妈。 我真系都几大㗎都几多㗎、我諗。三分一度系咁上下咯， 差唔多啦。唔系个问题系你食嗰度住佢噶嘛，咁你要交租或者你当系自己 负担 一下，你当系自己一个人搬出嚟住，你大约有几多，佢就俾少啲再少啲咯。即系如果系咁，我会咁谂，你明唔明啊？ 咁呢一个讨论区里边嗰人就话，我专登讲少啲，我有冇唔啱咧？咁呢个网民就话保持和谐都啱嘅，因为咧你一讲你正。 即係正常嗰個人工咧、嗯，你可能就係會屋企人就會要你咁樣俾幾多啊，俾幾多？咁不如你自己儲咗佢先。如果屋企人真係有啲咩 urgent 需要咧、嗯，你先攞出嚟咁樣。即係大家個睇法就唔係話要呃屋企人，不過叫保持和諧，唔好嗌交。 其實呢個問題好複雜嘅，又睇下你有冇幾多兄弟姊妹。 係、嗯，同意。 你對最大定最細又唔同，好、嗯、複雜嘅。 阿小強嗰陣時點啊？有冇幫喺屋企㗎？ 梗係有啦，要㗎。 係自動定係被逼？ 你送汽水咪为咗要帮喺屋企啊？定系自己赚钱万花？ 佢送汽水系为咗饮汽水， 定系赚钱万花？ 因为饮汽水， 佢兴趣好好呢个答案，我放过你啊，杨洋。 多谢我兴趣。杨洋咧， 你会点计啊？ 阿马老师讲得好好嘅，即系睇你屋企有冇兄弟姊妹，同埋咧排第几。咁咧嗰阵时我一毕业咧，咁我都问，喂阿妈，我要俾几多啊？咁 你咪最细啊？ 我系最细嘅，同埋我对上有阿哥家姐，咁所以我阿妈都唔需要对我份量咧。嗰啲叫咩啊？ 有啲咩 大開闊火， 係 咁，但 係 咧都係要俾嘅。同埋咧講起呢、這個 心意嚟嘅， 講起呢個咩咧？屋企人知咩揾幾多少？我諗我阿媽唔只知我揾幾多添、嗯。我之前前幾日同佢講話，喂阿媽，我户口有幾多錢 嘅、嗯？即係你交託曬俾佢，佢直接幫你打你個户口。 咁啊唔係，我純粹同佢傾偈就話，我而家户口有幾多少多少錢，即係當傾偈咁樣。 原因係乜嘢啊？ 原因 冇必要呃佢。 我覺得如果講到嗰啲位，冇必要要隱瞞咯。即、嗯、係因為我又知道我阿媽係啲咩人，佢、嗯、又 真係幾乖仔。 係啊， 因為我知道我阿媽係咩人啊嘛。即係係咪啊？佢、嗯、又知道你幾多錢又點啫？佢又唔會喂咁、啊、多錢你俾多啲 啦。大家係啊，唔好有。 佢知道你少錢啊，又唔會覺得喂咁你俾少啲，佢又唔會嘅。 佢、啊、知道你俾少啲錢，係咪唔俾你開冷氣瞓覺？唔準用電 費。有㗎，有㗎，有啲屋企人係咁。 我晚晚都唔開冷氣瞓覺。 哦 ，OK。 係咯，佢鼻敏感啊嘛。 鼻敏感嘅， 所以你可以俾少啲。 嚇！你咁多年都係。唔开冷气费噶， 我尽唔系我有嘅，但系有得唔开， 即系开咗会唔舒服， 会唔舒服。 嗯、OK， 嗱咁啊，头先 即系如果想杀佢好容易嘅就 系点啊？ 开行 就开冷气，啱啊， 肥佢，我点啊？追一追一追， 真系 系嘛 ？OK， 好啦，咁呢个就仔女同爸爸。咁至于男朋友、女朋友或者老婆、老公咧，我听过一个比较夸张嘅例子就系咧，两个人咧系唔知道大家有啲咩嘅投资项目嘅，例如大到咧系。老公可能唔知道老婆有个楼有层楼嘅，或者唔知佢有几多钱嘅股票，大家唔讲， 系 即系总之我唔问，你又唔好问我。 对唔住，我想问嗰啲钱嘅话，会唔会系嗰啲私己钱自己买噶？ 因为各自有，因为各自有份工， 各自有 系啦，咁所以 都系 自己去，系啦，系啊，系咪唔需要交代咧？ 唔需要交代， 系。 同埋我觉得新一代嘅恋人拍拖都系嗰啲叫咩财政独立嘅，即系你又唔好问我搵几钱，我又唔好问你搵几钱，因为我试过咧，我自己觉得系因为呢个原因 拍拖都唔问，即系唔问啊？ 唔问啊？点解？会知道做嗱，你咁讲嗱，你会知道对方做咩行业，你大概估到个 average 嘅收入系点噶嘛？咁、但系会唔会喂你搵几多钱啊，马老师咁就唔会咯。 O、okay, K， 但系咁如果你将来嗰个叫 home planning 咧，你都要谂下啊，我哋嘅人工加埋供唔供得楼咧？ 咁大概问个能力可以攞几多，但系就唔会问你 exactly 可以搵几多钱。 Okay. 我谂你讲紧嘅系初步，如果你系拍拖系咪啊？即系、如果你冇讲到大家要结婚，又或者个就系第二时会有啲乜嘢嘅计划，其实你未必需要知道咯。 我啲朋友呢份结婚都系。财政独立， 其实我同意嘅， 所有嘢主要都系一半， 我同意嘅， 乜都系一半， 因为其实真系唔关事 嘅， 系咪啊？同埋因为咁样嘅话就会出事啊， 系啦， 即系你知道对方系几多，跟住你俾几多家用啊，叽里咔啦， 点解 啊？系啊，咁其他嗰啲钱要使咗喺边度啊？ 冇错， 好麻烦嘅。 同埋我都试过唔介意分享个例子，我嗰阵时有一个 女朋友， 系啦，主要咧佢系好似系知道咗我银行户口几多钱，定系唔知搵几多钱？我觉得之后就分咗手咯。我觉得呢个系关事， 佢嫌你啊， 梗系啦。 我觉得系个女仔有问题。 系啊， 系啊， 所以系 错失咗你， 系有， 多谢，可唔可以讲一次呢句说话？ 俾五百蚊我，因为我哋已经开始咗呢个游戏， 听唔听到啊？你错失咗我啊！你啊，错失咗我。 但系你又咁样谂，佢错失咗你之后，可能佢而家有个更好， 系咪啊？人哋更幸福咧， 冇错。 咁我都祝福佢咯，我都 想佢。 喂，但系咁样， 咁你都想佢好噶嘛？ 你咁样讲，你咁样讲有少少唔公平嘅，即系你 assume 咗佢为咗金钱或者为咗呢啲等等啦，即系物质嘅嘢而分手系咪？即系你 都系因为唔系，我记得。佢好似我係撳緊櫃員機嘅時候，咁我諗住 裝到你， 咁諗住 你咪冚住佢咯。 唔係，我俾你知都冇乜所謂啦，咪過嚟睇。 即係睇 佢第一下，佢個即時佢，哇！ 咁少钱嘅， 系咁 样 讲，咁应该系真实嘅反应。 你有冇话俾你听？你仲有几个银行 户口？系啊，咁我冇特登呃佢， 同埋有四层楼，系啊， 我攞出嚟投资，唔通话你知咩？ 啱啊， 但系真系唔系啊嘛。 唔紧要，其实我谂佢都系想俾个藉口嚟去，即系等自己舒服，系啦， 唔 系 啊， 系人哋撇咗佢之后，佢会俾佢哋藉口，人哋就系呢个坏女人， 就咁样， 咁就冇咁唔开心， 咁咪舒服啲咯，啱唔啱？其实人哋因为其他原因， 啱 系啦， 其实真系遇到更加好啦。而家咪星期一就喺度伤口撒盐咩？ 系啊，冇错，你 解决到你个问题未啊？你今朝成朝问我哋呢啲嘢， 左闪右避， 系 啊， 你嘅问题解决到未先？ 问多次，问多次， 你嘅问题解决到未先？ 唔系你个问题咩？ 我嘅问题嘅就系话你讲紧个 percentage 啊嘛，咁而家我哋大家都会知道嘅就系你就成间都系好幸福嘅家庭啦。咁你有冇好好咁样去话俾你嘅另外一半听噶？你究竟每一个月搵几多钱啦？ 冇错， 又或者就系使钱喺边啲地方？系啦，咁我哋就不如向你赐教。 系啊， 咪咪，我想跟你学嘢啊，咪咪， 我哋好难得三个咁一条心，你明？ 而家由梁咪咪教大家家庭嗰个财产分配， 家庭和谐， 秘笈。 系啊，冇错冇错， 系啦，你会唔会讲啊？ 我答系从来都唔讲， 咪系咯，所以咪就系话，其实就应该唔讲咯。我哋都觉得唔应该讲噶，即系结婚嘅唔结婚嘅，系有啲系唔讲噶嘛。 知咗就知咗，冇错，特登 讲。仲相信有好多架车，佢都系唔知。 死人头啦，激死我！ 讲翻咧个风骚快人啦，咁一阵间翻嚟咧喺11点咧，我哋就入哇马老师嘅 即刻 即刻 颈啊， 即刻即刻估估下学古文， 唔系 唔系古古画画呃阿嫂 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益543亿元，未计及其他投资，连续两个季度录得投资收益。 首季投资收益主要来自其他股票达到363亿元，按年同按季升超过42%同近10%。不过港股投资亏损23亿元，按年由盈转亏，按季亏损收窄54%。上季债券投资收益251亿元，按年同按季分别跌近43%同近65%。首季支付政府财政储备款项39亿元，支付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的款项43亿元。副总裁李达志表示，大市表现反复，不能够因为首季投资收益而推算第二季表现。政府部门近日接连发生外泄个人资料事故，其中公司注册处的事件影响大约11万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主席葛佩凡认为，政府应该严肃调查，并根据合约追究承办商责任。他又促请公务员事务局责成部门首长做好网络安全，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要有人问责或者接受纪律处分。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促请当局吸取今次经验，日后成立数字政策办公室，不应该各自为政，不断重复犯错。另外，机电署早前一度泄漏围封强检的17000人的个人资料，方宝桥指出，公共数据不应该放在外间云端伺服器，一旦承办商更改系统权限，情况难以控制。国家进一步便利赴港澳人才签注政策今日起实施。根据新安排，内地居民赴港澳人才签注政策范围由粤港澳大湾区扩大至北京、上海两地。杰出、科研等六类人才可申请有关证明，并在有限期内多次赴香港和澳门停留不超过30日。至於持赴港澳商務簽注的內地居民，在港澳停留期限即日起延長，每次停留時間由原本7日延長至不超過14日。內地居民申辦赴香港、澳門商務簽注亦都實行全國通辦，可以向全國任何一個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窗口申請，其中多次商务签注可以通过智能签注设备提交申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46点，跌29点，总成交金额547.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7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78点，升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7元，升2.6；美团118元，跌1.8；阿里巴巴78.75元，跌4.5；友邦保险62.1，升7.5；商汤1.66，升6仙；中国海洋石油19.74，跌5.6；理想汽车118.9，升7.9；中国平安39元，跌5.5；快手61.1，跌1.1；小米集团17.86，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6，日元153.71，瑞士法郎0.906，加元1.368，人民币7.214，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兑美元0.662，新西兰元兑美元0.601。港金报2156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9美元，卖出23.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好， 唔系剩翻去分享。 唔系唔系，佢巴闭啊！今日人哋收花， 系 边个送花？边个送花俾你？边个送花？ 嗱，我真系想讲，嗱，我真系想讲， 你多谢你啦， 系咪你啲崇拜者啊？ 咁啊啱嘅。 嗱，呢一个咧， 等阵先，我费事有误会，因为台头咧，我见到有一袋花同埋张卡，系咪同一个人咧？我 唔知，因为我哋冇睇你， 唔好搞乱。 嗱，我都唔知个卡同个花咪同一个人，但系我姑且就将你归。同一個人啦， 係 鬼 一個事， 就歸送俾你。 唔係，我想我都要多謝呢個朋友嘅。咁咧就係因為嗰陣時咧，我邀請咗佢嚟睇 首映， 因為我年頭咪有套戲上嘅。 係啊， 咁咧咁嗰個首映咧咁好好嘅，咁佢又準備咗好多一啲叫做 卡 明信片，咁就明信片入面有我哋啲劇照嘅。 係 咁咧，我見到佢咧就影咗張相俾我。 邊個嚟啊？ 睇嚟你 你男扮女啊？你 未戴眼鏡喎， 真係。咁之後 咁之後你望下啫。 咁多位鄉親父老叔伯兄弟，可唔可以俾我講幾句咧？ 我都好快。 唔係我明嘅。 我都好快。 咁我就喂呢张明信片有我的样子，我都冇，我自己都冇啊。咁我话你如果唔介意，我话你都会抌噶啦张明信片系嘛。 咁我话有你、啊， 如果 你冇 抌， 你俾我。 咁所以我就话喂，我话你如果你唔会话太过想保留咧，我话不如你俾我。 系 咁我话佢话你点俾啊？我话你因为 寄俾我咯。 佢话地铁站交收，咁嗰几日我唔得闲嘅。咁佢就话咁 呢块咁嘅烂鬼嘢，地铁站交收。 系啊，喂嗱，你收翻啦， 呢句唔好。 对于你系烂鬼嘢啫，对于我人生好珍贵嘅，知唔知好难得香港人一开戏有得做拍电影噶而家。 呢啲你点会喺地铁站 交 收咧？寄俾 你，因为大家都住得近嗰啲嚟嘅，咁但系 你入落个信封寄又 系啦。咁佢就话，咁佢就话好啦，不如我寄俾香港电台会收到。咁我见平时大家都收到好多 fans 嘅信片，咁我好啦。咁但系我就估唔到佢寄个明信片之余，又再搭多扎花俾我。咁 我哋肯定 呢个。朋友應該係佢啩，咁我就覺得 未必 好感動， 因為呢係我而家諗翻起嘅就係呢一個已經擺咗喺欣欣嘅台頭好耐。係 啦，因為咧呢個咧係一月尾嘅時候， 你 佢係咁問我，你收到未啊？我話 因為 你 冇 佢 阿欣欣都係做擺台臨嘅俾你就 係唔緊要，咁但係我主又話得諗，所以就係咯，係一個好嘅鼓勵同埋一個好好嘅回憶咯。 唔應該 係 兩個人嚟嘅，即係你呢個明信片就係來自另外一個人，花係另外一個人嘅。 今朝我先見到咋， 花又冇冇嗰張。 或者遲啲佢會再俾 message 你咧，收到未啊？咁咧， 你冇緊張啦。 你咁多崇拜者， 或者係可能唔係我。 所以頭先你明嗎？即係佢咁樣，我鬆毛鬆翼，你係明嘅，係咪？我咁耐都冇收過。 唔 係 你咪要啊？ 我 下個禮拜買集俾你 咯。唔使，唔好。 唔稀罕啊！ 我知買咩花，我知買咩花。 菊花嗎？ 豆腐花。 又唔得意，又唔好笑。 唔係，幫你聽，我幫你聽你個豆腐㗎，你唔欣賞我。 我嘅豆腐。唔关豆腐花事， 你 得啦，我阵间唔上堂。 有冇豆腐花？ 冇， 冇豆腐花。哎呀，咁就要买啦。 点解唔讲豆腐花？豆腐花都民间小食嚟噶噃。 唔系，我讲豆腐扑啊。 你点知佢冇啊？可能佢有咧，系咪有油豆腐咧？ 有佢一阵间佢讲，你先至再问啦，好唔好 ？OK， 好。喂，我想问一个问题啫。嗱，其实咧，南韩做咗个研究一个调查，问咗几千人啦，咁样。咁我想问下大家，其实我都想问大家，你细个即系当你廿几岁嘅时候咧，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即系将来你想或者唔想结婚嘅？嗱，结婚意思真系要登记。註冊嗰啲同居啊，或者咩嗰啲完全唔算，即係法律上承認。你會唔會諗？定係會唔會諗？嗯，我以後都唔想結婚，從來都係咪啊？我就諗啊 ，Sarah 咧就係嗰種咧，從來都永遠唔會結婚。 嗰啲冇著嘅腳仔嚟噶嘛？ 係啊，冇錯，冇毛添啊！ 唔係嗰啲太多啦，我唔想幻想你有冇毛啊！ 即係其實都唔知係咩嚟啊！係啊， 阿楊楊咧， 我唔會。 你會唔會咁樣諗啊？ 即係我唔會話俾個好似你咁樣咁肯定話會定係唔會。我諗都係睇。对方遇唔遇到一个人，但系我琴日睇完嗰套戏咧，再加深咗一个，即系阵间都会讲嘅嗰套戏，就系有时冇下一代咧，你所有嘅专注 未必关下一代事，即系唔结婚啫，唔系唔生仔。 咁如果 佢会考虑呢样嘢， 我结婚之后就会生， 除非你有下一代。 系啦，如果我唔结婚唔冇小朋友咧，我谂我所有嘅专注摆晒自己度咧，我嘅人真系会好 enjoy 嘅，因为有时我譬如我见到我屋企人啦，我阿哥家姐玩我阿爸啊嘛。 即係一有小朋友咧，佢就成副心機咧就擺曬下一代。 你個下半生就係為咗佢哋㗎啦。 係 啊, 啊，但我有好多嘢 好偉大嘅，好偉大， 好偉大 嘅。 但 係 我有好多嘢我未做到啊。 冇錯冇錯，嗯， 就咁樣咯。 我就係因為好細個，我已經清晰，清晰嘅就係唔想有下一代啦。第二嘅就係我會中意咁樣啦，即係好 free 去做 我 自己嘅嘢。我 有時見到阿李麗若，佢都哇好瀟灑喎，好似中意做乜就做乜，係 啊， 無憂無慮啊。 同埋你最難得嘅就係你揾到另外一半，佢都係咁啊，你明啊？或者佢如果好黐身嘅咁樣又唔係一個好好嘅配對，但如果你真係揾到另外一個人嘅都係咁樣嘅話，我覺得呢一個先至係最舒服、最舒服嘅一個狀態咯。咁 啊，鬼見愁咧， 我都係 你真 係 冇咩？ 你都係啊？ 你 係 咪真 係 冇 㗎？ 有冇收埋幾件？ 即係你有冇諗過結婚或者唔結婚呢個問題？ 有， 即係廿幾歲。 佢又講得啱喎。如果你個 partner 係想結咧，你話唔結咁又棘㗎咯。 我知，因為我譬如話我好細個廿零歲咧，有幫啲朋友做。結婚嗰啲司儀咧，我就覺得好怕，我好怕有 你做司儀啫喎， 唔係我因為 同埋即 係 嗰一晚， 佢哋都唔怕，點解你怕咧？ 同埋嗰一晚 佢哋都唔怕揾你做結婚嘅司儀， 你怕嘅點係咩咧？ 依家 佢哋驚啲，依家 司儀我唔會揾你，我會好怕。 佢哋驚啲，佢哋擔心 嘅嘢，人生咁重要嘅事情 交託俾你手上， 甩碌咁點算啊？係 啦， 我唔得， 播錯歌啊，講錯嘢啊，讀錯名， 反正就我自己怕啦，同埋。因為我自己咧嗰陣時成日做嘢周圍去啦，我覺得如果我有小朋友咧，我就唔可以周圍去。 係， 如果 你結婚都可以冇小朋友嘅啫嘛，即係其實係兩樣嘢嚟。 唔會啦，我知，但係如果咁樣綜合起上嚟咧，我就發覺算啦，唔結婚。 你都 係 一個冇腳嘅腳仔，唔係冇腳嘅雀， 冇腳 嘅雀 仔。我係有腳嘅雀仔， 佢淨係得腳，冇身。 好啦，南韓呢個調查咧，從未考慮過要結婚嘅咧，有16%，今后都唔想结婚，今后都唔想结婚，22%。咁其中其他咧有60%+就谂过想结婚或者正计划结婚嘅，即系大部分人都想或者正计划，但系有30%+就系以后都唔会结婚。咁点解咧？系啦，原因系咩咧？男性就话唔想要孭起头家，觉得个经济负担好有压力。女性就话唔想生仔，因为结咗婚可能就要生仔，唔想做家务，因为结咗婚。可能就要做即系啲黄面婆咁咯，咁呢个原因就唔知喎，未必系个个都系咁谂， 都系个人嘅生活态度咯。 你都要睇下喺边个国家、边个地方。其实如果你喺南韩嚟讲嘅话，我觉得又会有好大嘅压力，系嘛？即系其实好多时候你会发觉嘅就系佢哋差唔多适婚嘅时候，佢哋就会去配对，希望可以嘅就系即系识到快快脆脆。佢哋会觉得嘅就系到第二时候你结婚生仔组织家庭系必须嘅。咁但系我又会觉得嘅就系而家似乎好似个人主义比较系兴起一啲。系啦，咁所以嘅就我会觉得可能会系因为咁嘅话，大家又选择多咗咯，应该咁样讲。以前好大件事噶嘛，即系如果你去到有适婚嘅年龄过咗之后嘅话，你都仲未结婚嘅话咧，就会俾人标签噶嘛，系咪？女仔又嫁唔去啦，系咪啊？系啊，男仔又唔知系咩啦，咁唔 知啊， 系咯，即系就会有呢啲咁样嘅标签咯。但我觉得而家好啲咯。 最近睇新闻，日本啊恐怖嘅调查之后咧，佢话7-8年后有机会。全国剩翻一个15岁嘅后生仔， 全 恐怖。 但系你讲系7-8年系咪？吓，因为唔生仔唔结婚 啊 嘛，系啊。对于一个嘅社会嚟讲嘅话，都系一个好大嘅，系啊，都会失衡嘅。 其实呢个已经唔系净系一个地方，我谂好多地方都已经系咁，系咪？即 系 大家唔生， 到时会唔会立例咧？立例每个人一定要整翻件先。 唔系，其实而家点样鼓励大家？ 鼓 励 啫，鼓励啫嘛，就唔系成立例 啊嘛， 为咗延续人类嘅文明。 攞得立唔到例， 你觉得你有文明咩？ 唔系冇咯，所以唔好揾我留我啲 DNA 咯。其实真系冇噶， 睇路啊，演做人。 我就。 你何罪之有呢？你讲真话， 因为佢收咗花啫。 我俾你咯。 好，继续我哋节目，风骚范文，早晨，29度气温，带嚟有 Bernie Higgins 嘅呢一首《Kid Lago》。 Wrapped around each other, trying so hard to stay warm. That first cold winter together, lying in each other's arms, watching those old movies, falling in love so desperately.Honey, I was your hero, and you were leading lady. We had it all, just like Bogey and Bacall, starring in our own late late show, sailing away to Key Largo. Here's looking at you, kid, missing all the things we did. We can find it once again. Honey, can't you remember? We played all the parts. That sweet scene of surrender, when you gave me your heart. Please say you will play it again, 'cause I love you still. Maybe this can be the end. We had it all, just like Bogey and Bacall, starring in our own late late show, sailing away to Key Largo. Here's looking at you, kid, missing all we did. We can find it once again, I know, just like they did in Key Largo. We had it all, just like Bogey and Bacall, starring in our own late late show, sailing away to Key Largo.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生活不需要完美，追求完美的你，有时会不会觉得，点解你的生活里边咁多嘅波折，咁多嘅唔愉快嘅事情嘅？生活可能唔完美，但系人坚强、乐观、努力、勇敢嘅话，可以令生活变得闪闪生辉。当你翻过心上嘅难关，先可以攀登脚下嘅山；跨过心里边嘅深沟，先可以超越眼前嘅河流。面对未知嘅世界，唔需要担心。你嘅每一次努力，都会增加你嗰种嘅能力。人之所以要努力，系为咗紧紧将命运掌握喺自己手里边，系为咗呢一个有时唔讲道理嘅世界更加有体面，更加有力气咁样活着。你可以拥有更多嘅选择权同埋主动权，系为咗当自己遇到喜欢嘅人同事嘅时候，除咗一片真心，仲有可以得到你想要嘅东西嘅努力。咩叫努力？努力嘅意义就系当好嘅事情、好嘅运气降临喺你身上嘅时候，你会觉得我值得，因为我努力过。而不是当好事情降临在人哋身上的时候，你会愤愤地说：哼，好叻咩？每个人都会有艰难的时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情的惶惶不可终日。当你挺过来，人生就会豁然开朗。就算挺不过来，时间都会教你怎样同失意握手言和，所以不需要害怕。风再大亦都会过，雨再大都会停，所有嘅人生嘅不如意都会散去，只管努力，人生照有其他嘅安排。生活可能唔完美，但你可以用你嘅力量令佢变得闪闪生辉。请为人生每一个安排，无论好或者唔好，开心或者唔开心，继续喝彩，用最乐观嘅态度活落去，你会得到你嘅回报。 为什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 成一份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 大家好，我是丰收化为人的蕊蕊李丽蕊啊。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嫲嫲的客家猪肉活啦，用五花腩再放一些豉油啦、糖粉啦和豆豉啦，腌它一日，蒸熟之后很多汁，好送饭的。这些就是客家的味道啦。客家人刻苦耐劳，不怕辛苦，这些就是上一代教晓我们做人的道理，由食物传达爱和关怀。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永伦。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翻嚟一阵间咧，就有呢个古古考学古文豆腐篇， 好有文明嘅老师教啊！ 上个礼拜仲开心啊！ 嗱，上个礼拜嗰篇文章咧，因为小弟 我知道， 且系假啦，又预备咗篇文章。咁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就几容易处理， 几有养分嘅。 同埋因为咧，我 好有文明嘅。讲 解嗰篇咧，就系因为 DSE 嘅课程，我其实想大家我 明我明，所以就系想你教下咯。 好啊，下个星期。 喂，但系又咁讲，我听讲今年 DSE 嘅中文，我同啲同学仔倾，好难。我都想你指教一下。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逢送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马老师你做咩唔翻啊？ 你上个礼拜去咗边啊？ 系啊，去咗边啊？ 我挂住你啊，就奇嚟啊！ 我心谂你讲埋啲咁嘅嘢嘅，大老陈， 你 系咪病啊？ 系咯， 你 就 奇 啦， 你系咪娶老婆啊？ 两个礼拜嗰个老师好好啊！ 我知啊， 我未试过，我未试过学嘢学咁多嘢噶，一个废话都冇啊！唔系马老师， 渣歇后语咧零分啊！ 睇你死， 因为平时你教出嚟噶， 马老师嘅风格系废话多嘛， 系啊， 冇听啊嘛， 嗱，梁咪咪，我由今日起你就做班长，如果有啲同学就喺度， 咩指住我啊？ 我指住 你手指，唔该吓，留意翻你手指嘅方向， 我指喺上面。 Please mind the direction of your finger。 好好啊啲英文， 哎呀，好好啊， 唔够佢斗噶啦。 Sorry， 教翻中文啊，教翻中文，教翻中文。 今日讲豆腐，大家有冇食过豆腐？ 有， 臭腐。 我个个礼拜都食噶， 臭嘅唔臭嘅都中意食， 乜都中意。 豆腐咧，原来有2000年历史。 哇， 系啦，同埋咧，喂，豆腐呢样嘢咧，已经系传遍世界各地。 系嗰阵时候，其实外国人系唔知道咩系豆 腐 嘅，系啊，甚至乎有 soy milk， 哇， 系咪 豆 奶？ 豆奶， 豆奶都系来自嗰啲豆， 系 啊，豆。 阵间讲埋点样去弘扬海外， 好劲！ 你有冇讲埋点解会有豆腐呢样嘢？点发明？ 同马可波罗有冇关？ 冇，我知郑明下西洋， 亦都唔关你。 郑和， 郑和，对唔住，对唔住，即系话我都讲，如果讲你都好似都怪怪地。郑和系，我睇下你有冇留心嗰个讲。 我梗系有留心啦，尤其是你讲错。 知边个讲错啊？知边个讲错啊？ 因为嗰系你女朋友。 唔系，我冇文明噶嘛。 唔好咁小气啦，你系讲嘅你一 小气， 系啊，你真系好笑。 做咩马老师？做咩新 老师 啊？ 老师继续，老师继续。 你攞个麦过嚟，佢后边度讲啦。系啦，嚟啊，继续。豆腐真系有好多好多年历史啊， 二千年嗱，由韩国啦、日本啦、东南亚啦，以至西方全世界， 而家系咯， 甚至喺外国有人出咗一本专书研究豆 腐天书， 系 豆腐谱， 即系研究点样食系嘛， 系即系讲佢 豆腐 卷价值丰富啊等等， 豆腐真系好有营养噶，系啊， 先讲下 蛋白质来源， 点解会 发明咧？ 点解发明豆腐啊？ 系 啊吓。 相传系响呢一个汉朝啊，汉朝你知好耐噶啦， 我知 有几耐啊，几多年啊？ 我迟啲数过你听。 好，汉朝嘅时候 有个人叫做淮南王刘安啊，咁佢妈妈病咗啊，即系刘老太病咗啊， 系，佢就谂啊，俾啲咩佢食呢？ 冇错，于是佢咪咧就用啲黄豆磨啲豆浆，俾妈妈饮，孝顺唔孝顺啊？ 孝顺啊，佢都好孝顺噶，你唔好话 我知 啊， 但我冇磨豆浆俾我阿妈饮。 哦，得啦，而家好方便買啫。 系啊，你買啲豆漿俾楊媽媽。 系啊，咁有一日咧，阿安仔喺呢個八公山啊，但 係咪你出世嘅地方？ 絕對係，係佢鄉下嚟。 點解係我出世 啊？唔係，我見你講得好有感情，我心諗你咪， 佢就係喺嗰度出世。 八公山係。完全同你个人好夹啊！ 所以佢全名叫八公强 哦，嗱真系有个八公山， 真系咁写啊！ 系啊， 喺边度嚟噶嗰个地方？ 中国境内， 即系你都唔知。 系啦，咁啊继续，因为其实呢个地方唔重要。 因为汉朝啊嘛，可能而家冇咗啦。 系啊，咁啊嗱，呢个淮南王咧，呢个刘安阿安仔咧，相传啊，佢即系炼丹成咗仙噶啦， 吓， 唔系即系呢个故事，佢亦都喺八公山嗰度炼丹嘅。 嗯 嗯， 系啊，即系日日 炼咩？软琼丹。 唔好笑，於是咧，佢呢啲嘢咧，永遠就係唔小心，佢將啲石膏咧就跌咗落去嗰啲 豆 漿 度， 永遠都係咁講， 永遠都 係 唔小心，係啊，上次皮蛋又係咁樣，係 啦，你知又好啦， 咁跟住一睇， 所有嗰啲課程都係呢啲， 唔敢跌咗啲嘢落去， 來自唔小心， 唔使估嘅， 係啦， 就變咗啲點樣實曬嘅 豆腐喎，哇，又滑又香又好味喎，咁因為咧，你豆漿係飲噶嘛，始終即係個胃好似冇嘢。 爭啲嘢啊， 冇嘢望一望啊， 係啊，咁啊 正啊， 食豆腐俾媽媽就食啲豆腐，又有益又健康又有營養，咁啊豆腐 媽媽就好翻啦。 我想問個問題，我 miss 咗，點解無啦啦石膏嘅？ 唔知啊。 佢练紧单啊， 佢练单 啊， 练单有石膏。 咁佢自己咁快俾阿妈食，阿妈食咁咪死？ 唔系咯，自己有冇试过？ 佢咪试过先噶？你跌咗啲石膏落去，你会唔会跌咗啲唔知咩落去嗰啲餸？阿妈你食啊咁样啊？ 即系讲紧一个古仔，应该系嗰啲野史嚟嘅，即系通常啲野史嘅就会系讲嗰啲系啊，唔系啊，系佢嘅黑暗面啊， 系嗰啲阴谋论啊嘛， 冇错。 咁咧，於是咧，以後啲人咧就叫阿安仔咧就係豆腐嘅發明嘅地方， 哦、 發明者啦。而嗰、那個嗰、那個地方咧就係淮南，亦都為叫做豆腐之鄉，係啦，嗰度嘅豆腐係好出名嘅。咁啊，由豆腐咧。仲有好多名㗎喎，你識唔識啊？唔識啦，唔使口抹抹啦。 OK， 白磚， 白磚，白玉，豬膏，白玉。 点解系猪膏？ 我估有个膏字嘅， 冇。 有冇有啲咩字？ 有冇个豆字？有冇豆一齐估？ 冇。 有冇个乳字噶？ 冇冇，完全撇离晒。 同豆冇嘅， 冇完全。 同月亮有冇关？ 点解系月亮啊？ 白色 撞噶嘛， 系啊，皎洁咯， 系啊， 有一个咧， 营养有关。 同佢有关喎。 同佢有关。 羊 羊系啊， 个羊字， 我知白羊。 羊唔系。死啦！叫做咩？ 淮阳， 淮阳， 三个 字嘅 羊喺边度啊？ 我知， 乜羊？ 羊， 白羊羊， 唔系 喜羊羊， 白玉羊， 喜羊羊， 唔系开股 啦， 观众啊，叫小宰羊， 小宰羊， 即系嗱，你记住啦，即系宰系即系 宰杀个宰。 就叫小 即好似小，应该叫小羔羊好啲啊，唔系宰宰，即好似杀人。 因为点解咧？ 因为佢白色又似羊， 唔系。 因为佢嘅营养。 原来因为咧嗰阵时咧，曾经历史上咧就好穷战乱啊，啲人冇嘢食啊，咁咧就想食肉冇，咁啊于是就食豆腐，就觉得哇，其实同羊肉嘅味道一样嘅味，所以就叫小宰羊。 佢话常常都唔系同 肉，佢 唔系我知， 其实佢系 想古代冇雪柜，冇雪柜，所以啲豆腐摆耐咗就酥 咗， 酥啊似羊肉。 佢幫你解說啊， 定係其實想話俾人知嘅就係呢一樣嘢係好有營養， 就 似 養 咁 有營養， 係啦，好似羊肉咁補，所以大家食多啲啦，我覺得係咁樣，因為戰亂嘛， 啱， 有幾叻，係啊，繼續， 人哋話啱啫嘛，都話你叻。 系啊，我冇话你听噶。 点解我觉得系嘅？ 呢啲唔系你嘅幻觉咯， 幻觉俾你踩得太多。 幻觉 好小宰羊。 咁嗱，你知唔知咧？ 对唔住，咁我想问后来点解会改名做豆腐？边个改噶？ 唔系豆腐一直都系叫豆腐噶啦。 系打完仗之后就叫豆腐啦，系嘛？ 唔系就。即系阿安仔啊，佢整完之后咧就 叫 豆腐啦， 再有人再传都 叫 小豆 腐咯，点解唔 叫 豆腐？ 你冇解释点解叫豆腐嘅？ 点解唔叫豆垮咯？豆咩？ 豆皮得唔得？ 豆朵得唔得？喂，豆朵好听我啦，点 解叫豆朵啊？ 喂， 唔系我咪就系问紧佢咯，点 叫 豆 腐？虎虎声都好听啫，豆甜得唔得？ 豆泥得唔得？ 你嚟咧？ 点解嘅？点解？ 斗你几下得唔得啊？ 点解系 斗你几下？ 系啊，我赞成喎。点解啫？ 开心啲嘛， 咪？你改翻个名。 点解叫豆腐？ 咁点解系腐啊？ 个腐字真唔系几好啊！腐烂嘅腐 嘛？点嚟啊？ 点解叫腐啊？ 咪咯？ 点解咧？ 你下个礼拜讲俾我听。 系啊，喂，因为呢个字腐咧，本嚟代表腐烂。 你咪会解释点解叫豆腐咩？今日？ 佢今日冇 漏咗，佢漏咗 豆腐嘅起源。嗱、喂，咁样横掂讲开，我又想问一下，呃鬼食豆腐，你觉得系点解咧？ 我 知道， 系、 啊、 你 讲 先， 系啊，你 讲先啦， 你个颁奖啊嘛。 因为以前咧有一个人咧，佢咧就系落到地狱，呃嗰啲鬼，俾啲豆腐佢食，咁咧就唔好攞佢命，系咪咁意思啊？ 类近啦， 我知道。 有个和尚啊，救阿妈啊，系咪嗰个啊？落咗十八层地狱嗰个啊？ 木莲救母， 木莲救母啊！ 你捞乱晒 乜嘢啊？你今日 咩 啊？错线 咩啊？咁样咪救母嘅时候就要俾啲豆腐啲鬼食，就唔好食佢可以救到阿妈咯。 啊， 其实系类近啦。 啊， 系有一个有个书生， 系 有一日咧，咁佢一个 死咗， 冇死，去拆个庙嗰度过夜，过夜 系 啦， 跟住咧。见到啲嘢， 夜晚有只鬼出嚟。 哇，贱啊！牡丹亭惊梦，牡丹亭惊梦啊！有冇读书啊？ challenge 你啊 ！challenge 你。 喂，呢啲好啊，教学相长啊， 系咪先？ 系啊，嗱，呢个班长咧又喺度煽风点火， 真系喎。 系嗱，咁佢个鬼咧，佢系惊佢食佢。 我鬼都惊食佢， 惊只鬼食自己， 惊书生食佢， 惊只鬼食自己。 哦， 其实鬼系唔食人嘅，佢傻啦。 唔系佢鬼唔食人咩？ 鬼只会害人嘅啫嘛。你有冇听有啲鬼食咗个人啦？ 哦，真系唔知。 嗯，咁点 啊？系啊，于是咧，佢发现咧庙里有嚿豆腐， 哦， 就叫个鬼 食豆腐啦，食豆腐 啦， 就唔好食我啦。 系老皮老骨啊，我身又 嗰时叫呃鬼食豆腐 啦。冇错啦。另一个传说咧。 头先佢好差， 好直劲啊！呢个阿鬼直 得，即系佢讲咩得啦？ 求其咁，求其咁啦。 因为有少少扭一扭 嚟噶嘛。 但呢个传说都可以。 仲有一个， 另一个传说， 可唔可以高潮迭起啲啊？ 好，准备迎接第二个高潮。 点样噶？点样噶？ 你哋又估下豆腐 系 豆腐诶？点解用呃鬼食豆腐？ 有个谐音嘅豆腐， 咩？我唔系好明豆腐同咩谐音？ 豆腐谐音 同死 同驱鬼有关， 冇错， 系 豆腐嘅谐音。 你即系读快啲，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 系啦。 哦，即系嗰啲，哦，即系驱鬼就， 系啊，捉捉捉捉捉捉捉捉捉捉捉捉，系啊，就变咗捉鬼啊， 系咁样嗰啲啊。 啊，女近 有啦，有女近， 我知似系嗰啲咒语。 诶，唔系， 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 我知豆腐。驱鬼嘅符，似一道符。哇，我就叻啊！关你咩事啊？关你咩事？ 我沾染一下你啲咁嘅聪明啊！ 咩符啊？咩符啊？ 即系呃鬼食豆腐。 哦， 系啦。 好好啊，呢个 呢个反而好啲。 呢个好过个牡丹亭惊梦。 即系咧，就后来豆腐变豆腐。 系啦， 其实呃鬼食豆腐。 系啦，就即系呃佢哋食咗 豆 腐， 我就可以镇住佢啦。 冇错， 可能嗰个系客家人嚟嘅。 呃鬼 食豆腐咁就 客家人豆腐点讲 啊？系啊， 挑夫 挑夫啊，唔同音噶。 呃鬼食挑夫， 系啊， 就 系 呃鬼食豆腐，呃鬼食挑夫， 呃鬼食豆腐 ，common 豆腐。 呢个就法文嚟嘅， 食豆腐又点解咧？ 笑人 书面嗱，书面直译咧， 书面其实呢个意思咧，即系话有啲 调 戏调 戏人嘅 女仔， 攞人哋开玩笑， 即系占便宜。 其实男仔都可以俾人食豆腐嘅， 我知辛苦你啦， 系啦。 你冇俾人食过咧豆腐， 咁点解系咧？即系点解？ 点解？点解咧？系啦， 我知我知，我估，因为女仔嘅皮肤好似豆腐咁滑。 你唔好谂埋呢啲嘢。 唔系，但系佢话男仔女仔都可以俾人话食豆腐， 俾人调戏嘅意思啊？ 系啦，系关真系关嚿豆腐事 嘅。哦， 即系豆腐惹起的事。 食豆腐， 豆腐 豆腐惹的祸。 系啊， 豆腐 我知， 因为我意外。 唔系 唔系， 因为旧阵时有条村有个女人系卖豆腐。啲男人就為咗過去賣豆腐，其實唔係去賣豆腐，為咗調戲呢一個， 即係中意佢， 就為咗佢，所以我就幫襯佢。 真係撞㗎， 唔係佢應該有聽過， 冇， 我有睇過，有睇過，係 咪有套電影係 豆腐西施啊？豆腐西施啊， 類似， 同埋好似係有個有個菜式係因為咁樣而嚟嘅， 冇錯。 嗯， 嗱佢即係呢個典故咧，就真係有一對夫妻喺度賣豆腐，咁咧嗰個太太咧就好靚嘅，咁有啲。唔知系咪成日听风骚快活人咧，就好风骚嘅。啊，买豆腐啊，买豆腐， 即系点啊？佢不停买豆腐啦。 我明白，你即系有个风骚老板娘。 系啦，好风情嘅，于是咧好多 就好多人去为咗佢食 啦。走去买豆腐，咁跟住啲人咧，喂，你又食豆腐啊？今日就系咁样样， 传下传下 开去嘅。 哦， 就系咁啦。 好丰富啊，今日啲 嘢。 诶，嗱，问多一个， 好， 大家有一道名菜， 嗯。 八珍豆腐有冇食过啊？ 有 冇？ 有佢里面加咗啲菜啊、鱿鱼啊，即系好多嘢 ，kick club 冇错 啦。点解叫做八珍豆腐呢？ 系啦， 因为有八样嘢加晒落去。 我知八仙过海， 有八个阿珍， 八样好珍贵嘅餸， 有八个阿珍，

首季投资收益主要来自其他股票，达到363亿元，按年和按季升超过42%，同近10%。不过港股投资亏损23亿元，按年由盈转亏，按季亏损收窄54%。上季债券投资收益251亿元，按年和按季分别跌近43%和近65%。首季支付政府财政储备款项39亿元，支付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的款项43亿元。副总裁李达志表示，大市表现反复，不能够因为首季投资收益而推算第二季表现。中证监日前宣布五项与本港合作的新措施，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廉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新措施有助提升港股和整个香港资本市场的动力，目前政府要做的工作包括筹备放宽股票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范围的相关技术工作，需时大约3个月完成。关于支持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纳入港股通，陈浩廉表示已经有初步共识，现正处于落实技术安排的阶段。对于外界期望当局下调股票印花税，陈浩廉指出现阶段没有这个计划。他解释香港没有收取股息税和资产增值税，相比其他股票市场有一定竞争力。而股票印花税是特区政府的重要收入之一，必须在市场发展和财政收入方面，必须是在市场发展和财政收入之间取得平衡。在北京，国防部表示中国和柬埔寨两国军队将会在五月中下旬在柬埔寨举行金龙2024联合演习，演习课题为联合反恐行动与人道主义救援。国防部说，这次是中柬两军第六次举行金龙系列联演，有利于进一步巩固两国铁杆友谊，提高两军战略协作水平，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一项调查显示，近半受访长者的子女曾经在过去3年移居外地，当中超过30%是75岁或以上年老长者群体。循道卫理中心去年6月至12月向205名本港65岁或以上长者进行网上问卷调查，并邀请部分调查对象作深入访谈。调查又发现，大约75%的受访长者现时由伴侣或者其他年长的亲友照顾。机构认为，反映以老护老情况在这类留港长者老龄化的情况之下趋向普遍。循道卫理中心预备推行一个以跨专业为本的社区健康计划，以个案管理模式监察这一班留港长者的身体状况，并且由社工、物理治疗师、护理人员等提供一站式服务和治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59点，系跌15点，总成交金额75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7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83点，升1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68蚊，升3.6；美团118.2，跌1.5。恒生中国企业66.1跌2.8，阿里巴巴79.1系跌1毫，友邦保险62.35升1蚊，中国海洋石油19.68跌6.2，商汤1.62升2仙，理想汽车117.8升6.8，盈富基金18.59升3仙，

2004年嘅舊嘅電視劇集。首先呢一種劇種咧，我以前係比較少睇嘅，唔知大家有冇即係對呢種劇集有任何嘅興趣啦？就係講醫生去醫病人嘅不同嘅故事啦，咁樣。 好睇啊！呢啲係 嘛？ 不嬲中意睇。 咁人生人術嗰啲 係人生人術啊，咩杏林啊，咩 好醫生好好睇。 我自己比較少睇嘅，係 啊， 係啦，咁啊，咁佢今次 已經去到。 好多啦，有美國版、韓國版， 冇錯。呢一個咧有八季，而每一季咧有23集嘅，即係總共有180多集。不過咧，每一集咧係一個叫做獨立嘅故仔。譬如今集呢個叫陳小敏咁啊，醫完之後咧就 OK 嘅啦咁樣。咁佢同一般嘅醫生嘅故仔有少少唔同咧，佢係開宗明義係用一個查案式，即係叫做去揾出究竟係咩病源咧咁樣。佢而呢個醫生咧係被塑造成一個咧個性格比較唔係好討人喜歡嘅，講啲説話咧係好尖酸刻薄、好倔嘅，對啲病人都係好倔嘅。例如個男人嚟睇病，咁啊全身咧變得橙橙地色咁樣。咁佢問完之後啊，你睇咧有冇咩特別講啊？佢話冇喎咁樣。佢話咁啊，咁你個病你又唔使擔心，你要擔心你個婚姻啦。如果你咁嘅樣，你個太太都冇講過任何嘢咧，佢應該出面有男朋友噶啦。咁 有啲深度咁啊， 好特別嗬。即係你咁嘅樣，佢都冇講任何嘢咧，你不如關心下你嘅婚姻好過啦。即係舉例咁樣。好啦，咁啊講每一集有一個唔同嘅故仔啦。而第一集開始嘅時候已經好得意啊，即係講一個女嘅幼稚園教師教教下，突然之間咧講唔到嘢，即係發啲單音出嚟，即係小朋友突然即系咁，跟住就 中风， 系碌低咗咯，咩事咧？咁样咁啊，送咗去啦。咁而呢个医生同埋佢嗰啲属下啲医生查，好多嘅。首先呢个剧集里边，因为佢系讲医生啦，好多嘅药名啦，好多嘅手术或者好多嘅治疗方法，佢会触及啦。咁即系佢背后做咗好多资料搜集啦。咁大家查完之后，点样都医唔好。佢做呢个叫做嗰叫磁力共振，点知一伸拱咗入去咧，震几下之后咧，冇埋呼吸添，即刻要做心外压，跟住做嗰啲叫 CPR 嗰啲 ，boom 嗰啲整翻醒佢。好啦，到最后点算咧？呢、這个所谓医神啦吓，即系戏里边个男主角就，譬如叫佢另外一个医生，你去爆佢屋企格啊，你入佢屋企睇下咁，好奇怪嗬，即系医生去病人屋企。查佢，睇下佢有啲乜嘢，咁佢就话啦，咁点解唔问佢攞锁匙咪得咯？咁或者有啲嘢佢唔想我哋知，但系嗰样嘢就系病源咧，咁样，咁啊真系去屋企，即系自己走入去啦，冇讲咩方法啦，翻咗嚟之后冇发现，咁你做咗啲咩啊？我就喺佢屋企煎咗几块火腿食，因为肚饿，跟住个医生就话。是啲火腿有事， 哇！ 就系咁啦。咁呢个古仔系即系里边好多嘅 柯南， 系啦，即系佢系要查案式， 用好多奇再加医生咁啊， 好多奇怪嘅案件令到佢哋病嘅。咁到最后咧就会揾到呢个真正嘅病源，咁都几得意嘅。咁讲不同嘅病，不同嘅医治方法，每一集都有佢嘅故事嘅布局啦。咁我觉得如果中意睇呢类故事嘅，应该系唔会失望。但其中有啲你可能会觉得呢一单冇乜嘢，唔紧要。每一集有个 individual story。咁你呢一集如果你觉得唔系好吸引，再睇下一集。咁我相信咧系会揾到你想睇嘅。 每一集几长啊？想讲 45分钟。 哦 ，OK，OK、 okay, okay, 啊，都接近消化。 大约180多集啦，全部系咁啦，叫医神嘅。OK， 好喺呢个电影平台。好 之后咧就到我哋下一套，今日又同阿丽蕊前辈联手介绍一套电影啊。咁咧就叫做从今以后，英文咧叫 All Shall Be Well。咁咧就系呢个导演咧都大家都应该 熟悉嘅 ，就是、因为之前佢拍咗一套《叔叔》，都系一套同志电影嘅导演。咁啊 ，Ray Young 杨耀海导演。咁咧佢呢一套《从今以后》咧，都系一套讲女同志为主嘅电影啦。咁就系、是、都好劲，代表我哋香港争光，因为喺第74届嘅柏林影展咧，攞到呢个泰迪熊奖啊，即系一个好高嘅殊荣嚟嘅。咁亦都入边有好多老戏骨啦，咁可以讲下有李琳琳啦， 新演员都好啊， 系啦，新演员又好，老一辈嘅演员又好， 林姐 因为我是第一次看林琳姐做戏的，是 啦，年纪小， 是啦，咁有欧嘉文啦，有太保啦，又有许素莹， 系冇错，系啦，阿嫂啊嘛， 系阿嫂啊，系啦， 冇错。 咁所以有每个演员都好恰如其分，都系做得好。同埋咧，我系好中意呢一套电影嘅，因为咧佢唔系一套煽情嘅文艺片，文艺片得嚟，但系佢每讲嘅一啲生活嘅片段都系喺我哋即系日常生活都会见到，同埋佢嗰个人性嗰个刻画咧。 好， 同埋我覺得佢角色嘅營造嘅話，你總會有一個身邊有一個咁樣個好迷信嘅阿嫂啊，又或者 有 一個侄仔又會係咁樣 啊， 即係你係佢係你家人咯，係 啦， 係咪 喺屋企人入一定有啲係為咗自己 嘅 利益去出發嘅，咁啊呢套咧係啦，先講咗啦，係一套探討一個老女同志伴侶面對生死生老死葬嘅一啲問題，咁因為嗰一次講個劇就係講咩咧，咁有一次咧有兩個家庭嘅，咁分別有一個家庭咧就係阿 Pat 同埋 Angie 啦，即係分別係阿 Pat 就係李琳琳前輩飾演 嘅 啦，咁 Angie 就歐嘉文前輩飾演嘅，咁佢哋兩個咧就扮演住一個即係已經係好老妻嘅生活嘅一對伴侶啦，咁佢哋都相愛超過30年嘅，咁大家咧就喺即係晚年嘅時候啦，就互相照顧，互相住喺一間咧，大家一齊夾錢買嘅樓嚟嘅，咁大家好恩愛嘅。咁另一個就係阿 Pat 嘅哥哥嘅屋企咧，咁啊分別係太保做爸爸啦，咁媽媽就頭先許素瑩前輩做噶啦，咁亦都大家育咗一仔一女，咁大家都長大成人噶啦。咁一開始個劇情咧就係講佢哋兩家人咧，就喺阿 Pat 嘅邀請底下咧，就去咗阿 Pat 嘅屋企咧，一齊去慶祝呢個中秋節，一齊好團圓、好融洽咁樣一齊去食飯。 我好中意佢呢一段嘅交代，因為一開頭嘅時候已經交代曬所有嘅人物關係。以及嘅就係佢哋嘅互相嘅生活，因為就好明顯地嘅就係做細妹嘅阿 Pat， 雖然佢就同另外自己個伴侶嗰度一齊住，但係你會發覺嘅就係所有嘅人都係靠佢嘅， 因為佢個 男人呢個係黐佢， 係啦，因為阿 Pat 佢哋阿 Pat 同 Angie 佢哋個社經地位咧，好明顯係 中產 高過阿佢哥哥，因為佢哥哥都講係住屋村啦，咁又好似冇乜成就啊，仲係要揾緊一啲保安員嘅工作咁樣啦。咁但係呢即係你一個同埋我第二個鍾意佢呢一場交代呢，就係佢一開始描述到兩個家庭呢好似好融洽咁樣。 開頭 好有一家人嘅感覺。因為佢譬如過時過節會攞啲好名貴嘅酒請大家飲啦。多咗啲餸菜呀，又會好悉心咁樣叫拎酒啦。 係 啦，同埋呢其實呢阿 Pat 呢都好照顧佢哥哥嗰啲即係叫所謂咩侄仔侄女。譬如佢有講到呢係阿 Pat 俾錢阿侄仔咧去 買 車，佢先去做 Uber 司機嘅。咁至於喺佢哋嘅日常生活入面咧，每一個方面，每一個人咧，都喺受阿 Pat 嘅照顧底下咧，係 活得好， 即係活得好好嘅。咁但係咧，畫風一轉咧，下一個鏡頭就係講咧，當佢哋成家人離開嘅時候咧，阿 Pat 就一睡不醒就走咗啦。咁但係 睡夢之中就拜拜 咗 啦。 咁遺留咗咧點算咧？嗱，大家咪已經知道咗，喂，一家人係咪應該無分彼此噶嘛？咁咧即係雖然阿 Angie 要面對阿 Pat 嘅離開咧，我覺得有個位，我覺得係第一個感動位就係咩咧？我唔知阿黎前輩有冇呢個感動，就係 Angie 咧，佢咪有一段時間咪好低迷啦。咁阿嫂就攞住阿 Pat 嘅骨灰啱咧，就擺喺佢面頭，咁佢啱啱醒翻，咁佢就一個大頭啫，望住個骨灰庵，哇！嗰個神情嗰個愁緒咧，我已經個心係有種戚下戚下嘅感覺。咁之後咧，嗱，雖然佢都要收埋呢啲嘅傷痛啦，因為要準備咩咧？準備佢點樣處理阿 Pat 嘅身後事。咁呢個咧就係佢哋兩個家庭嘅第一個衝突位啦。究竟阿 Angie 咧就話啦，阿 Pat 生前話咧佢要 海葬 嘅，要將啲骨灰撒喺海度嘅。咁但係咧，阿哥哥一家咧，佢問嗰啲風水師咧就話啦，喂，佢個八字咧唔應該係海嘅，佢忌水嘅，應該火，即係燒完啲骨灰咧就擺個骨灰庵嘅牆度，同埋咁樣做法咧，即係對佢哋屋企人嘅後人才是最有利的。咁喺呢个时候的争吵，咁梗系听边个决定咧？ 点做？如果你系佢嘅朋友，系咪？好难做。 我觉得应该系肯定系 Angie 噶啦，即系佢嘅 partner 嚟嘅。 同埋 Angie 因为系阿 Pat 有讲啦，佢生前 嘅 意愿啊嘛。 但系当你系咁嘅时候，佢嘅屋企人，佢嘅屋企人 suppose 嗰啲时候 佢 可以就 影响佢哋嗰啲风水啊。 系啊，你够唔够胆孭起呢样嘢？如果万一有咩事，系咪？ 咁 Angie 就话啦：，算啦，如果阿 Pat 再生嘅话咧，佢都会觉得唔想我哋两家人喺度家族恶弊嘅。咁所以阿 Angie 喺呢度咧都退一步去忍让。咁但系咧去到佢哋系咪嗰啲叫咩？入葬呢一個骨灰庵牆嘅儀式嘅時候咧，又第二個衝突位，即係少少啲，但你又見證到咧，其實阿哥嘅一家人咧係完全冇當阿 Angie 咧係佢哋一家人嘅成員之一嘅。點解咧？咁可能要講嗰啲拜祭嘅企位咧，親朋戚即係親友咧就企前面嘅，朋友咧就企後邊嘅。咁我哋永遠就係將阿 Angie 咧安排到最後邊。咁Angie 咧都心心不憤啊，喺呢啲位置咧佢都就咁衝上嚟去攞一個即係頭位去拜祭。咁但係你就 feel 到。 究竟佢哋有冇當我 Angie 係佢阿 Pat 嘅阿 Pat 嘅最心愛嘅人 咧？ 大家一齊生活咗三十幾年，我真係覺得哇，點解可以做到咁樣咧？好咁之後咧，又去到之後嘅劇情發展咧，去到第二個衝突位啦，亦都係最大嘅衝突位啦。因為講緊咧，佢哋住喺嗰間屋咧係已經住咗超過三十年噶啦，亦都係當時咧係 Angie 同阿 Pat 咧夾錢買嘅。 嗯， 咁但係咧，因為咧 屬於邊個？ 係好遺憾， 佢走咗啦。 屋契冇寫阿 Angie 名，就寫阿 Pat 名啫。係。咁第二樣嘢就係、 是。 遺囑冇立到，咁如果按照法律上咧，呢一啲所有嘅遺產繼承權咧，應該係由近親繼承，即係佢嘅哥哥。咁佢哥哥頭先講咗，佢社經地位係冇阿 Angie 同阿 Pat 咁高啦。突然之間，哇！我諗嗰層樓都起碼值一千萬以上。 講緊係窩打老道啦。 係啊， 你就當一千萬啦。 唔係，其實我覺得唔關事，乜嘢都會賺。 係啦， 係。到時就乜都賺。 你明唔明？即係嗰位哇！如果我都有我有代入去嘅，如果我係阿哥。我又有老婆仔女， 梗係想要啦， 係咪啊？咁但係個問題， 人不為己 如果你要嘅話咧，就變曬下一個問題諗啦。Angie 住喺度三十年，你不孤物論，你唔好諗佢同阿 Pat 喺呢度三十年建構嘅一啲回憶。 嗯、 究竟阿 Angie 咁大年紀啦，佢仲要去搬或者搬嘅時候搬去邊度咧？有冇諗過佢咧？或者有冇 冇諗㗎啦？ 即係有冇諗過佢其實就係阿 Pat 傷害咗三十幾年嘅伴侶？ 嗯、 但係你係咪可以做得出去？獨佔佢間，雖然冇錯喺法律上面，喺法律上面係真係， 因為佢真係佢呢個哥哥仲有太太，仲 有仔 有 女， 仲有我覺得嘅就係、 是、四個人一定上。 你永遠一樣嘢，唔好挑戰人性， 係啦， 唔好挑戰人性，喺呢啲咁嘅位度，我一定 攞。最惡就係個法律啊嘛，法律你都冇你個名， 係啊， 咁佢係近親， 承認你個地位啊嘛，女女咁樣唔。 你話你有住三年啫，邊個知啫？ 係啊，咁同埋咧， 唔好講女女啦，男女啊，點樣我都唔會啊。除非你真的在法律上已經個遺囑已經認可了你冇得好講。 同埋我好中意阿導演佢咧，每一個屋企，即係譬如阿仔阿女啊，佢都有一啲劇情去交代佢哋會點樣睇呢件事。 冇錯， 即係譬如阿女就話啦。即係佢叫阿 Angie 叫姑姐啊，佢話阿姑姐其實你有冇諗過既然一嘈嚟嘈去，不如咁咧有個方法啦，將間屋賣咗佢，將個錢除翻咁多份，大家都有錢袋袋，咁咪大家都開心咯。咁 Angie 就話啦，佢話點解你會講呢啲説話？佢話如果你真係當我係屋企人，當我係你嘅親姑姐嘅話咧。你講唔出呢番説話， 但係講呢番説話之前嘅話，曾經就有啲咁嘅衝突嘅。佢有同佢講嘅就係話，如果萬一你哋真係要爭呢間屋嘅話，我企喺你嗰邊。係 啦，阿仔講嘅，阿仔就話 竟然反口。 係啊，如果嗱到時阿爸咧逼走你咧，要賣呢間屋咧，我一定企喺你嗰邊㗎。佢就話 Angie 話你真係好啊，唔好咁講啦，我哋一家人嚟㗎嘛。但係點知劇情去到後邊咧，阿仔仔因為佢拍拖又結咗婚啦，即係有女有小朋友啦。 都需要啦， 佢都需要呢間屋嘅時候，佢就著巢鳩佔咗呢間屋啦。我就覺得哇，佢呢個人性係真係 就係咁啦， 好簡單嘅故事 就係咁。 悲哀， 但 係 寫得好，佢就係咁，係 啊， 就係咁。唔好講悲唔悲哀，唔好講殘唔殘忍，有時有好多嘢 就 係 簡簡單單，但又好現實。 冇錯， 好將人性嗰個黑暗面完全繪畫到出嚟。 嗯， 咁最後 咁我就要講一講咧，我覺得演員出色啊，同埋嘅就係冇噶啦，老氣骨唔使講噶啦，林林姐、太保哥哥，又或者係頭先講嘅就係歐嘉文等等嘅話， 好真係做得 各安其職。他哋做得非常好，不露痕跡地去做嗰啲嘢。咁同埋嘅就係，我覺得新一代嘅演員都值得一讚。就譬如可能係梁仲恆啦、梁雍婷啦，同埋嘅就阿 Fish 啦，我覺得都好各安其位，佢哋做得好好。咁另外我仲有嘅就係話，留意一下後面嘅就係有，我覺得有張淑平嘅剪接嘅指導，我覺得係令到呢件事更加 smooth， 同埋嘅就係冇咁多沙石嘅。咁同埋嘅就我會覺得嘅就係資料搜集做得非常之好。睇完之後嘅話，請你好好地去諗下。一个人离世之后的事一定要好好处理，因为是什么都可以令到一家人会大家 有意见的，会有不开心的。还有就是我会觉得就是何谓 你想到的，还有就是整件事我觉得是很有层次。何谓配偶呢？在法律上怎样去承认呢？有时有很多东西的话，我觉得真的搞清楚他。很喜欢他的节奏和那个步调，因为呢就是他淡淡的，他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给你感受个劇情，以及演员投放给你的一些感觉，你会在里面那里你会拿住的。 我 觉得处理得很好，我见 到 我以为你喊有几个位 置。我有留意。 有的有喊。 但我想我觉得下，我觉得导演呢，我不知道 我心目中的这套如果比我更加 fit 啲咧，我覺得啲留美會多一翻少少愛。而家成程咧就係講阿爸嗰個家庭咧，大家都好多黑暗面。我覺得 人性係咪應該心底 裡希望 有翻啲希望，係有翻啲愛？咁、等我開心咁樣離開呢個戲院會更加好。 嗯，唔同意。 我係想要咁樣。 唔同意。 唔係喎，我覺得反而而家好寫實喎。 好係寫實得滯啊！ 唔係，其實好多家庭都係會係 嘅。馬老師點咁對我 嘅？唔係，我覺得尾嗰度，我覺得佢處理得好好啊。到最後尾係點樣，我哋就唔劇透啦。究竟係點樣，好唔好？其實我覺得我中意嘅就係仲要佢講緊嘅就係呢個男人，所有三個男人啊，喺呢個屋企裡面嘅話，其實都好窩囊，係咪？大哥哥其實基本上一事無成啦。至於個侄嘅話，都係要靠姑姐接濟佢先可以買到架車。咁樣講緊嘅就係話佢嘅侄婿啊嚇，係咪啊？ 阿女嘅老公， 係啦，個女嘅老公嘅話，同個侄女又唔開心嘅，但係亦都係冇乜用嘅。咁啊頭一場嗰佢已經交代好啦。咁同埋嘅就亦都交代埋嘅就阿 Pat 同埋個 Angie 佢哋兩個之間嗰個感情有幾咁好。我略嫌啊嚇，有少少覺得嘅就最後尾嗰個場口嘅話有少少畫蛇添足，同埋嘅就有少少嘅就係。畫公仔太畫出腸，我唔中意。如果係我嘅話，我會喺嗰個海葬嗰度完咗，就 翻俾自己諗。 O K 啦， 喂，反而咧，我成套戲咧，其實我都有留意嘅。我反而我覺得最即係最吸引我咧，就係林林姐，因為幾廿年冇 係啊，特別熒幕三十幾年啊，睇翻啲報道。係 啊， 林林姐勁 係啊，因為通常咧，如果係呢啲戲咧，可能。魏英雄啊，或者啊金燕玲、啊， 我同意系永远都 系 定系 cast 佢系。 但 系 如果你 话 系林林姐，我真系觉得眼前一亮，叮、 有卖点， 有新鲜感，期待 系冇错。 好啊，同我知道赞一赞嘅就系有黑妹李丽霞， 有冇李丽？ 有 啊， 佢做得好好。 佢做乜嘢啊？ 佢仲其他嘅，即系佢哋两对系女同志嘅一个伴侣，系啦。咁就佢哋一班姊妹淘，其实有时成日都会倾偈啊，咁样佢系其中一个，佢做得好好。 嗱，其實咧，算啦，太短時間，我不如真係想即係大家去討論啦。我有一次咧，我喺沙田某一個商場咧，見到兩位女士，即係好明顯地又係 couple 嚟嘅，年紀比較大嘅啦，兩個都剪短好短嘅頭髮，然後去咗一個超市嗰度買嘢食，兩個就立食啊，即係企喺嗰啲吧台咁啊，企喺度食。我覺得佢哋。俾我感覺咧，有啲老夫老妻嘅感覺嚟嘅， 絕對係啦， 係啊，我又覺得好温馨嘅，即係我嗰陣時係冬天嚟嘅，咁啊有兩個都攬條頸巾嘅，我又覺得佢哋即係好 elegant。即係應該都係好似你話齋有啲社經地位都唔差嗰啲嚟嘅，咁我又覺得真係好温馨。反過嚟你睇有時其他嗰啲即係平民啲嘅夫妻啦，都冇咁襯力嘅。當然啦，佢可能好多因素影響佢哋。但係如果你話呢一套戲咧，我最想睇就係林林姐。 仲有一樣嘢嘅就我一定要讚一讚嘅導演啊，因為其實我好開心，好難得 嘅 就係、 是、新導演嚟 嘅。佢亦都係嘅，就係、是、兩套戲裡面嘅都係探討緊有關於嘅就係同志嘅問題。呢、這個議題，我覺得係需要大家好好地去。 暮年啊， 之戀 嘅一啲， 即係已經係兩個喺埋一齊好耐，或者好比較就係有咗年紀嘅一班人，佢哋其實有好多時候有好多呢啲咁樣嘅社會嘅問題嘅話，我哋必須要正視同埋要探討嘅。咁我覺得佢好好，上次就叔叔，今次佢就從今以後，同埋我今次我覺得比上次更成熟。成件事嘅話，真係冇任何嗰啲沙石我要可以挑剔到，所以嘅就係阿 Ray。Good job， 真係做得好好，真係係，即係佢處理得好好。 佢個故事平凡得咧，係真係你喺生活上面，你喺身邊係會感受到會有呢啲人。 因為我真係有朋友，其實係為咗部車啫，即係可能屋企人嚇為留咗部車喺度，就為咗部車去爭，我又覺得好悲哀。 資料搜集冇得傾，因為其實我都有做過呢啲咁樣嘅，即係申請個 grant 或者係要個 probate 會係點樣，或者係你作為一個就係遺產嘅即係 承繼人 負責呢件事嘅人等等等等嘅話，佢裡面所有嘅嘢嗰啲細節嘅話，應該係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好，咁样系咯，即系经历过。 同埋我睇完套戏，俾我自己一个 feedback， 其中一个 message 就系、是，无论即系咩年纪都好啦，有时即系我会觉得，我都要认认真真同我阿妈讲一次，或者同我身边嘅朋友讲一次， 一定准备。 究竟我如果有一日真系唔喺度 touch wood， 我想要乜嘢嘅方法、咩仪式、咩宗教去搞我身后事啦，或者即系如果真系。哇！有啲遺產或者有啲財產應該要點樣去分配呢？我覺得呢個遺囑真係好緊要， 係啊， 少啲麻煩留俾下一代。 係啊，少啲麻煩，即係你見到佢哋兩家人為咗佢哋嘅 係咯，好悲哀啊， 係咪？本身大家一齊中秋節仲真係一家人，卿卿我我，大家融融洽洽，但係下一個畫面就係為咗一啲。 金錢可以鬧到毀爛曬 蛋，係咁㗎啦。 同埋冇人會諗過嘅，即係自己卜一聲就走咗㗎，係咪？你成日以為自己仲年輕啊，就或者係即係離死亡仲係好遠，但係其實唔係咯。 我想問下阿林林，即係氣氛多唔多啊？ 唔多。 哦，即系头嗰场 头尾包 就系啦，就系咁样你先精彩，系啊， 好嘅，好非常好啊，好啦，快到中午十二点钟，翻嚟有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就会有淑女关注组一齐倾倾所有关于体营养嘅事。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你好， 兰兰，莎拉姐，马家姐，大家好啊！ 马 家姐， 小杨妹， 系啊， 我家姐放咗假翻嚟啦，个人好似醒咗， 唔系咩啊？ 但系又肥咗噃，系咪啊？ 肥咗啊！目测好似瘦咗少少嘅，就咁睇个肚。 哇！你咁好嘅，你讲嘢而家， 你又行 一线，你唔同咗，你个人系咪啊？ 唔得噶， 做咩事啊？佢真系食饭啊！好啦，嗱咁今日咧真系要讲嘅呢样嘢嘅，真系请客食饭咧。 哇！最中意 食嘅就系中菜， 系啊，我都中意食。 系咪啊？即系如果你请人食饭或者系食饭咧，我觉得系中菜系最多嘢选择嘅。 系啊， 但系如果你可真系冇得输。 分好熱鬧， 冇錯，一個圓台咁樣，係咪啊？ 你西餐自己落鋸下鋸下， 冇錯。 同埋你可能拎埋隔離嗰個人個碟嚟食， 咁就轉啊嘛， 係啊，仲可以叫兩個甜品添， 係啊，一個凍嘅。 你食唔曬啊？我幫你食埋啊。 係啊，冇錯。人哋問即係熱嘅有舉手， 有冇嘢送啊？師兄。唔系唔送甜品啊！ 你知唔知呢件事啊？ 知啦， 系啊， 探子 人都知啦，冇错，嗰个探子咪系喺呢一度嘅。 裂口， 所以你以后小心啲，冇错。好啦，咁我哋要讲到话就系请客食饭一定会讲到嘅，即系呢个就系我哋个粤菜、中菜，其实咧都有好多嘅，即系八大名菜。 系啊，有四大名菜啊，八大名菜，咁佢都系属于即系四大或者八大名菜之一嘅。咁我哋可以之后再分享下唔同嘅菜式嘅营养。 好啊， 系啊， 特色啊， 冇错冇错。 咁啊，先嚟系粤 菜， 粤菜 咁又叫广东菜或者广府菜啦。咁但係就係睇返啲文獻就話客家菜就唔列入喺入面嘅。因為客家菜比較濃味。 濃味同埋鹹。 潮州菜呢 都唔列入喺入面。 上海都係啦。上海好濃味嘅，你覺唔覺得啲嘢同埋甜係同意？ 係啊， 係啦，重口味嘅。 係啊， 重口味。講第啲嘢 ，sorry。OK， 咁有啲咩嘢係納入去我哋嘅廣府菜或者係廣東菜咧？ 咁嗱，我哋平時都會有聽過食在廣州，廚出馮城啦。大家都知馮城喺邊啦，麥家姐， 即係廣州啦。 系顺德， 顺德啊， 顺德啊，马家姐 系啊，顺德人， 好嘢，好嘢。 广州系咪羊城啊？叫我都识啦，我呢个香港仔都识啦， 咁咪就佢个羊城咯。 广州一个字系咩字啊？ 广州一个字， 我知，我知， 广州一个字啊， 上海 水。 系啊， 和字边一个位置， 冇错啦。 好啦， 你唔好一啊我啦。 小人妹， 四川一个字系咩啊？ 咩啊？ 四川一个字， 咪 川咯。上海一个字系咩啊？ 湖咯。 得啦， 嗱，唔好咁啦，一家人咪少嘈少陣啦。 交翻俾學古文慢慢深究啊。 啱啊，我哋今日講食嘢。 係啊，食嘢。咁廣東菜大家平時食開嘅就比較想食到嗰、那個。鮮 味 係 冇錯，真嘅嗰隻味道， 蒸魚嘅一粒， 冇錯， 蒸雞又 係，係啊，咁蒸嘅時候佢係想帶出食物個鮮味啊嘛，咁變相你落嘅即係其他嘅醬汁就會少咗， 冇錯， 所以即係。健康角度嚟讲咧，个钠质咧就应该会少啲嘅。 其实我觉得真系够噶。如果你蒸鱼嘅话，我觉得真系熟油豉油嘅啫。 系 咁就够啦。 系啊， 就够捞几碗饭 嘅。有时我都唔系蒸鱼啊，我系喺啲滚水嗰度咧就咁样蒸熟。 系 啊，好好食，唔系真系好好食 噶。即系带出佢嗰个 鲜 味， 系啦， 系啊。因为 如果系新鲜好味嘅，乜都唔使加，系咪咁嘅意思啊？ 因为如果你太多酱汁，就反而冚过咗个鲜。或者有啲唔系新鲜嘅就会过多嘅酱汁咯，你发现？ 如果唔系新鲜嘅，拎咗就攞去炸噶啦， 系 咪啊？食唔出个味咁 啊？或者腌到好浓味啊？嗰啲咁样， 系啊，其实你都可以攞去炸。 你唔好攻击马家姐啦。 佢都好 新鲜。你炸完又点啊？炸完边个想食啊？ 我忍嘅， 我啲耳得爆完。 炸完又边个想食啊？做咩多此一句？直接抌咗佢算 啦。已经， 你话佢啦。我话你攞去炸啫，跟住佢就冇人食。 咁即系冇人食啊嘛， 已经好油 啦。我唔系打你， 所以我哋要清淡啲啦，系咪？即系会落姜啊、葱、蒜，咁有时都会可能有少少系啊芫荽啊、 酒、 洋葱啊、酒啊， 系调一调味， 或者豉油、豆粉、糖啊嗰啲都会落下嘅。 其实嚟嚟去都几样嘢嘅咋， 系啊，但系变化都好多嘅 多端，系啊。 但系阿兰兰唔系。 兰做乜嘢？ 系啊，我怀疑阿 变咗个狗性。 阿兰 阿兰咧，佢唔识煮饭嘅，但佢又讲 系咩？你唔识煮饭嘅咩？ 感觉佢唔识煮饭。 咩感觉？ 少奶奶，我觉得你系 你识煮饭噶？ 当然啦，因为我哋读大学嘅时候咧，专门有个 course 系要教你点样煮嘢噶。 哦，好嘢， 系啊，即系跟住啲 recipe， 即系我哋个科系要，即系起码你有个最基本嘅认知啊嘛。 系啊， 都有教班系教煮餸嘅，即系点样煮得健康啲。 其实如果大家系我哋。忠实听众我都有留意嘅，就其实我哋系自己暗地里就系 cut 咗佢嗰 part， 记唔记得？开 啲食 谱 咧， 系啊，你记唔记得？ 马家姐话自己翻屋企试嘅。 我记得打边炉啊，最兴打边炉啊，四面牛肉，哎呀， 等于一份嘅肉， 一砖豆腐两条， 咁啊，即系等于一份嘅肉。 冇錯，跟住我哋 冇技巧， 唔係啊，佢都想健康啲啫嘛。 我叫你去即係 plan 啲 smoothie 嚟食，你話冇 blender， 咁冇嘢講啦。 四百牛肉又過分咗啲嘅。 係啊，冇錯， 可能多咗啦。 跟住使俾佢就係買嗰只燉 雞肉， 可以教我哋煮嘢食咁樣。好，我哋今日要講翻頭先有講到嘅就係廣東菜會用上嘅調味料啦。 咁就比較清淡啲咧，即係醬油啊嗰啲都少啦，姜葱為主啦，同埋煮嘅方法都好簡單， 蒸 啊或者。烚啊，系啊，咁所以咧，即系肉， 唔系，对唔住，有时都兴炆嘢， 都有炆，系啊，咁但系炆嘅话，即系相对嚟讲，你唔会咁浓味咯，对其他外省菜去比较嘅时候， 你比起上海菜，系咪啊？ 系啊，即系比起好辣啊， 系啊，冇错， 即系你谂起炆嗰啲有咩炆嘅餸？ 炆冬菇啊， 炆豬肉啊， 系啊 系啊嗰啲咯，好食噶，好食噶， 哇！ 哦系，都系香料咯， 好正哦，肚饿咯， 系啊，咪好咯，今朝早你就话你自己冇胃口。 系啊， 而家 一 讲 嘢食就有胃口啦。 我觉得真系嘅，有时你一讲嘅话就会肚饿，或者你睇广告，你 口水就会分泌出嚟。 有啲口水同个胃酸、胃液， 太好啦， 非常好，可以帮助小羊妹食多啲嘢。 嗯，咁有啲乜嘢嘅要同我哋介绍咧？ 特色菜，咁大家谂起粤菜会唔会谂到啲咩特色菜嘅？ 粤菜都系头先讲嗰啲，譬如可能系蒸 蒸 鱼啊，系啊，因为我觉得蒸鱼系一流嘅。 系啊，蒸海鲜、 咕噜肉 啦， 仲有我谂起汤啊， 冇错， 系啊， 老火汤 系 啊， 广东人 广东鲜油 好醒啊，真系系 好醒。 点解你要咁样？ 真系 冇 办法，好醒， 真系 灵，好灵，好灵，同埋好醒。 嗱，老火汤我哋就要睇翻啦，即系譬如如果尿酸高嘅人士就要留意咯， 有嘌呤， 系啊，嘌呤就会高啦，因为你又摆咗啲肉落去，个时间又煲得耐咗，即系肉汁嘅话，个嘌呤就 系 高啦。 咁我想问样就系兰兰，因为有人就教过我咧，佢就话如果系你就唔好咁早摆嚿肉落去。 你就可以喺遲少少嘅時候咧，你先至擺，唔好夠肉滾得咁耐嘅話咧，嘌呤相對就冇咁多。 冇錯， 咁係咪正確咧？ 正確。 咁就 OK 啦。 但係嗰啲肉嗰啲甜味咧， 唔關事㗎，唔係㗎，唔係煲得越耐就為之出得耐㗎。哦、但係點知佢就係你唔好一開始煲嘅時候就擺落去，係啊，大家可以嘗試 咁耐咯，或者 冇錯， 係啊， 其實一樣甜嘅，一樣甜。 點即係拿捏喺幾耐到啊？半個鐘。 你通常即係如果你煲開兩個鐘，我哋就話即係一個鐘頭內咯，半個鐘其實滾湯都可以嘅，即係好多滾嘅湯其實都好味嘅， 冇錯， 都 出到味嘅， 鮮啊嘛， 係啊， 係啊， 好。 咁咕嚕肉就當然係炸啦，即係佢碌咗嚿粉去炸，再攪埋啲即 係甜醬，係啊，甜酸醬，但係真係好好食嘅撈飯。 酸酸甜甜好開胃， 係 開胃， 同埋外國人係好中意食咕嚕肉嘅， 係啊 ，sweet and sour pork，sweet and sour yes， 係啊， 聽唔聽到啊 ？sweet and sour pork 嘅抄低佢啦，成日問英文，pork 嘅識唔識串啊？ 我知你識， 唔係一動一點啊個 pork， 好笑啊呢個， 係啊， 有幾好笑啊 pork， 跟住我哋又仲有講緊其他， 當然你即係要注意即係脂肪嘅攝取就要留意翻啦，即係唔可以食咁多啦，係啊。咁仲有啲特色菜，即係鯪魚球，大家都有食啦，係咪？ 哇，超中意食啊！ 咁咪通常點樣食啊？搭佢係啊，越搭越大牙咁樣， 冇錯。好食噶， 系啊！ 其實好簡單。如果你鯪魚球咧，你有冇試過噶啫？總之你整完之後啦，然後跟住你煎一煎佢， 哇！再香啲， 好食噶， 冇錯冇錯， 好味噶。但你加陳皮， 係因為佢有時搞嘅時候會加埋陳皮啊，有時可能會加埋啲胡椒粉入去， 冇錯，好味。 有冬菇絲咧， 係。冇错， 鯪魚球炸鯪魚球都好食啦，系咪潮州噶？跟住点嗰啲蚬芥酱， 其实系顺德菜， 顺德菜冇错，点嗰啲蚬芥酱，哇，好食到不得了。 系咁，但系蚬芥就要留意啦，即系通常就个比较咸啲咯，系啊。咁鯪魚球如果你系即系摆落汤粉啊、汤入边啊，或者加啲生菜，其实都 OK 嘅 ，OK 喎， 系啊，又想食啦，咪听完之后， 好食。 我哋嗰个系咪就系喺街边嗰度食 生菜 鯪 魚 球？ 系啊， 鯪魚球，哎呀，好中意食噶。 但系鯪魚球我都系中意自己剁，我唔中意。鱼档嗰啲， 你真系剁到啊？ 剁到点解剁唔到啊？ 哦、要好大功夫，即系咪弹牙先？呢个重点。 嗱，重点系而家好少鱼档肯帮你起肉，呢、這个真系重中之重。鲮、 哦、 鱼啊，佢唔帮你起肉， 系、 嗯、我唔识，一定唔识。但系起咗咧，慢慢剁系好食。 咪学咯，系 OK。 OK， 咁另外仲有魚咯喎， 咁魚嘅話咧，即係平時我哋會見到有啲蒸魚頭或者焦剁，係啦，或者加啲 焦剁唔係廣東嘅啦， 我知，但係會加好少咯，即係調下個味，或者加豆豉啊，嗰個 豆豉都唔健康啦。 你講得啱，冇錯，我就要帶出呢個咁譬如有啲咧就會可能加落啲羹或者加落湯嗰度嘅，即係佢起咗個魚雲啊，係咁即係魚肉魚雲羹咁樣，好正係嘛？ 好 正啊！同埋好開心啊！ 咁有時啲羹又會加少少胡椒粉咁落去啦，係啊， 爭好遠嘅， 係啊，個味更加出 嗱 啲。 我想問咧。胡椒粉咧有冇營養嘅？ 胡椒粉相對嚟講嗰個 辣 質係比較低嘅，係 啊， 因為天然啊嘛。 我覺得胡椒粉，我對一啲胃唔舒服嘅人係應該食多啲胡椒粉嘅。 冇錯，中醫嘅角度係會咁樣 辣一辣個胃咁樣。 即係佢係保護個胃啦， 即 係 有 一 個咩 黑 胡椒魚肚 豬 肚湯 係啊 酸菜咁樣， 冇錯冇錯。咁所以即係魚雲，大家知係咩部位啊？ 即係嗰嚿白色嗰嚿咯， 係 唔係魚泡？ 唔係魚泡，白色嗰個係咩？ 頭啊， 係即係我哋講 白雪雪嚿， 屬於即係腦嘅部分啦。咁腦嘅部分咧，其實個脂肪都係高嘅，咁所以留意。咁好處就係即係有好嘅脂肪啦，同埋即係卵磷脂係對腦部好嘅。咁但係即係對於一啲即係要注重體重嘅人士咧，係啦，咁就要即係留意。 係 佢起飛手啊嘛， 佢係咁樣嘅， 喐手腳， 佢對你好好噶啦，已經對我起飛腳， 佢 踢我塊面嘅，仲要係啊，冇錯。 鬼要你解咩？如果唔係，我踢到人哋個心口 啫。我啫，一視同仁啦，大家都好 OK。好啦，咁如果係魚穩嘅話，仲有就係對眼睛好好啦，係 啊，即係我哋講緊嘅。 好嘅脂肪酸，即係奧米加三脂肪酸啦，咁、啊對眼好啦，對皮膚好啦，對記憶力好啦， 我知啊， 對心血管都 係 好 嘅。 我最近開始食呢一個就係呢個係啦 ，Omega Three 係啦 ，DHA 或者 係加埋 EPA 係加埋 EPA 咧， 係 啊， 即 係 記憶係咪好？ 記憶好好，同埋佢就係眼睛係好明亮咯。 係啊， 初你都唔介紹啊，你嚟 有個十字光喺你個眼度， 真係㗎， 有啊， 哇，你好啲氣質散。翻曬出嚟啊！ 多謝多謝，收曬。所以其實我覺得真係好好呢個 眼部都係需要即係好嘅脂肪，咁所以即係好嘅魚，譬如即係我哋講嘅奧米加三脂肪酸比較多嘅魚，即係三文魚啦、 深海魚啦、 深海魚啊、沙甸魚啊、吞拿魚啊、油金魚啊、鰻魚啊、青魚啊、寶石魚。 鰻魚都係深水， 深水。 鰻魚 或者有啲係養殖嘅就係、是， 係啊，佢、哦、見開嘅就可能啲養殖場嗰啲係啦，好多好多蛇咁啊，嗰啲咁啊，咪你見到， 有啲係海嘅海鰻啊嘛，你冇聽過咩？嗯， 即係總之如果係買嘅，我盡量買深海魚， 深海魚其實係最高嘅， 買海魚 ，OK。好啦 ，OK， 咁跟住咧就系会有蒸鸡啦，即系加啲红枣啊，系即系系啊杞子啊， 可唔可以几时一齐食饭啊？ 净系呢几味，我觉得 系咯，好食三碗饭。 我想问咧，譬如啲蒸鸡咧，系咪通常都唔建议食鸡皮咧？ 冇错啦，讲出重点啦，即系其实最好咧就系蒸之前去咗鸡皮先啦。咁但系你出街食控制唔到嘅，咁你食之前。 嗱，又有啲廚師咁樣講，佢唔緊要，你蒸完嘅時候，總之你唔好飲嗰啲蒸出嚟嗰啲雞汁，係咪？但係其實當然，若果有啲人可能身體唔係咁好嗰啲，我 就會飲雞汁。 而家有啲人咪就係用嗰啲雞汁嚟去 蒸汁， 係啊，咁就係要增磅嗰啲就 好貴 啦。你咪啱咯，你咪飲呢啲咯。 我煲俾你飲， 係咪㗎？ 蒸嘅要蒸出嚟，唔係煲。 蒸嘅唔係煲，聽唔聽到啊？ 但係又咁講啦，即係如果係在廚師嘅角度，佢就話應該係要同埋皮一齊蒸。如果唔係嘅話，佢會老。系啦，同埋嗰啲肉就會 所以佢哋用嗰個容器咧，就會用嗰個銅嘅 啱， 係啦，即係佢個散熱啊會均勻好多咯。即係用隻碟嘅話咧，有機會可能下邊熱，上面唔夠熱， 冇錯， 就可能下邊老上面暖咁樣。係 啊，咁就唔好啦。上面老下邊暖，咁點搞？好啦，咁啊，依個就係我講緊嘅，就係呢個銅盤。 蒸雞， 蒸雞， 蒸雞，所以即係你落嘅調味都係比較少啦，即係主要係即係嗰啲配菜，即係譬如有啲加埋黃花菜，係啊，冬菇啊， 金針菜啊，係 啊，係 啊，好。 喂，跟住要介紹呢一個真係廣東係真係一流，就係燒味啦。 大家一個禮拜食幾多次啊？想問下， 起碼一次， 起碼一次， 係 真 係 一次，你冇， 因為我會掛住嘅，我會掛住叉燒飯嘅。 我中意食燒肉咯。 哦，燒肉都係，燒肉都係。你中意食嗰啲燒腩仔啊，定係淨係燒肉啊？ 燒腩嘅燒肉都得，都得。 係啊，你耐唔耐真係會掛住 㗎？咩三寶飯、四寶飯 嘅係咪？ 我真係要帶你哋去一個地方食個叉燒，哇！真係五層。 五层 真系五层， 就系唔好咯， 即 系 好 standard 嗰啲， 唔花你去睇下啫。 哦，跟住你食系咪？好好啊， 带我哋去睇下，咁唔使你影张相俾我得。 聪明， 佢变咗啊嗱， 佢不嬲都系， 佢聪明咗啊，我系醒目啲啊。 得啦，你影张相俾大家睇下。 系啊， 好，系啊，睇咗当食咗， 冇错啦。咁希望马家姐系咁啦。 好，嗱，烧味方面嘅话要留意嘅。 烧味方面，我哋通常即系拣嘅话就白切鸡去皮就会好啲啦，咁啊半肥瘦嘅叉 白切鸡你点姜蓉都好食噶， 咁啊系 啊，咁但系个姜蓉都系油 都好食， 咁所以都要少 留意啦， 系啊，即系譬如个腰围超标嗰啲特别要留意啦，咁 得一个啫嘛， 系咯。半肥瘦嗰啲叉燒咁，當然就係即係個脂肪會多啲咧，咁所以卡路里都會高啲嘅。咁相比起即係齋瘦嘅叉燒咧，其實個卡路里咧即係同等嘅份量咧，即係比如我哋100克嚟計算，可以低100個卡路里嘅。 係即係瘦叉同埋半肥瘦， 冇錯，係啊。咁跟住就係燒鵝啦，咁當然都係即係個皮層啊，個油 啊嘛，啲人話最毒噶嘛。係 啊，即係燒鵝咧，如果係即係痛風人士就要留。因为鵝咧個嘌呤係比較高嘅，咁有啲食完咧可能就會即係腳痛啊啲，係咁都要留意。咁啊乳豬啦，大家都可能有少少。 你中意食啊？ 系 啊， 我都中意食噶。 咁其实即系因为佢都系皮层啊油，即系嗰个脂肪比较多啦。咁所以你话一件嘅话咧，其实我哋即系譬如食两件半，即系三件已经多过一碗饭啦。卡路里 咁多， 唔系几为之一件啫，成嚿砖咁啊？ 唔系，我哋讲大约即系 你斩件 四十五克。左右即係 好少， 平時我哋食開嗰啲咁大件 粒啦，你當係粒狀啦， 又唔止， 即係一隻麻雀咁啦，半隻麻雀， 係啊，即係食三隻麻雀就夠啦，就食糊啦。 哇！ 三隻麻雀就要停啦，就 一碗飯， 就一碗飯啦， 係啊， 哇！好嚴重喎， 多過一碗飯㗎啦， 我一定唔會只得三隻麻雀咯， 因為你又會點醬咧， 係 啊，我就唔會點醬， 唔使啦， 點芥辣啊？ 點芥辣啊？ 黃黃地嗰只 啦， 我咪芥辣咯，黃黃地嗰只， 得啦，唔好嬲啦， 做咩啫？我冇文明㗎嘛，唔得嘅，唔識講。 仲有 咁燒腩肉啊，更加勁， 更加啦， 小楊唔會中意食嗰啲，係啊，即係一件咧，即係百三咁滯㗎啦，卡路里。咁所以都要留意。 嗯， 咁燒雞翼中唔中意食啊？ 我自細中意食， 係 係啦，呢啲係 過有唱開，係。咁所以咧都要留意，因為都係皮層比較多嘛。 嗯， 你食一隻雞翼嘅話咧，都等於差唔多已經過一半碗飯㗎啦個份量。 最肥嘅原來係 就係呢個 劍灑骨。 哦， 冇錯，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 留意 講下講下嘅話，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大家都好肚餓， 要食飯啦， 要食飯， 多得你唔少。好啦，咁希望大家喺食嘢嘅时候嘅话咧，自己要食白切鸡， 冇错， 就比较健康一啲。 食鱼，我饭， 多谢晒啦，下个礼拜见，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益543亿元，未计及其他投资，连续两个季度录得投资收益。首季投资收益主要来自其他股票，达到363亿元，按年同按季升超过42%同近10%。不过，港股投资亏损23亿元，按年由盈转亏。按季虧損收窄54%，上季債券投資收益251億元，按年同按季分別跌近43%同近65%。首季支付政府財政儲備款項39億元，支付政府基金及法定組織的款項43億元。副總裁李達志表示，大市表現反覆，不能夠因為首季投資收益而推算第二季表現。一項調查顯示，近半受訪長者的子女曾經在過去三年移居外地，當中超過三成是75歲或以上年老長者群體。循道衛理中心去年6月至12月向205名本港65歲或以上長者進行網上問卷調查，並邀請部分調查對象作深入訪談。調查又發現，大約75%受訪長者現時由伴侶或者其他年長的親友照顧。機構認為，反映以老護老情況在這類留港長者老齡化的情況之下趨向普遍。循道衛理中心預備推行一個以跨專業為本的社區健康計劃，以個案管理模式監察這一班留港長者的身體狀況，並且由社工、物理治療師、護理人員等提供一站式服務和治理。天文台前日發出今年首個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其中將軍澳多處水浸。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說，要發出分區暴雨警告有很大困難，現時暴雨系統是照顧全香港並非某一地區。天文台星期六發出暴雨警告之後，有不停補充仔細資料，包括將軍澳和西貢的下雨量。他又說，受到全球暖化影響，暴雨和極端天氣會越來越多。西貢區議員方國山說，西貢和將軍澳星期六早上雨勢十分大，有露天臨時停車場幾百部私家車被浸。由於當日雨勢來得急，居民趕不及開走私家車，他建議政府想辦法加多一些排水系統，亦都可以仿效當局 在安达臣道的项目在白沙湾濠涌一带兴建防洪人工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三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66点，跌9点，总成交金额80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7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83点，升1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7.6，升3.2；美团118.4，跌1.3；恒生中国企业66.12，跌2.6。阿里巴巴79.1，跌1毫；友邦保险62.2，升8.5；中国海洋石油19.66，跌6.4；盈富基金18.58，升2仙；商汤1.62，升2仙；理想汽车118.2，升7.2；中国平安38.9，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6，日元153.94。瑞士法郎0.906，加元1.369，人民币7.214，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077，欧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港金报21,53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089.99美元，卖出23,094.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6月23日，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山边殡丧要申请，只有合资格的原居民和原居渔民只可以进行山边殡丧，并需向新界民政事务处申请殓葬许可证。申请人只可以在认可殡葬区范围内安葬先人。殓葬许可证编号要刻在墓碑的当眼位置，未经批准均属非法殡葬。详情请浏览民政事务总署网站。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心坎中的飞真空是豁出去的勇，大概沉默春情要升空必须火种，储下了你共我感动，几多种高空未算高，几多的笨案内跌倒，热情燃尽了有你来守候，几多的劝告和烦恼有你地过，狂热到想飞我，全夜走，怕夜不够。如明日目标感到被约束，仍能陪着你洒泪与庆祝，时代未能预计。承受逆流了解低和真题，即使心率较低都不要收集，期望未达到时理想都不分轻重，记录过你共我激动，几多种高空未算高， 段人间彩凤的故事。 啊，好闷啊！爸爸妈妈成日都唔喺屋企，净系得工人姐姐同啲玩具，又冇小朋友同我倾偈。啊，我就嚟闷死啦！ 等我打个电话睇下妈妈几时翻嚟先。喂，妈妈，你哋几时翻嚟啊？好闷啊！ 哎呀，宝贝宝贝，就系咪啱啱买只新玩具俾你玩咯、啊？你仲闷？ 妈妈，你系咪唔舒服啊？啲玩具 啊都唔会同我倾偈，你把声又咁样。工人姐姐又唔会同我玩。 哎呀，得啦得啦，宝贝，我放工即刻翻嚟屋企啊！ 快啲翻嚟呀！ 哎呀，咁落去都唔系办法喎。好，灵机一触，不如去孤儿院领养一个小朋友翻嚟陪佢玩咪得咯。以我依家家庭嘅环境，养多个小朋友绝对冇问题。好，一于咁话。 宝贝，彩英，这个小朋友已可以陪你玩啦。 妈妈，点解会多咗个小朋友嘅？ 呢、這个小朋友啊，喺孤儿院领养出嚟噶。佢同你都系女仔，嗱，年纪又细你几年，啱晒啦。 但你唔可以叫佢宝贝噶喎，知唔知啊？ 梗系啦， 而家有人同我玩啊！ 哎呀，佢又冇你咁靓，我点会叫佢宝贝啊？嗱，佢改名叫彩凤，彩英啊，你攞啲咧，你唔要嘅旧衫出嚟俾阿彩凤着，我带你买新衫。 耶、yeah, ，好耶，有新衫着。 彩凤，彩英以后就系你家姐啦。嗱，我同爸爸唔喺屋企嘅时候咧，你乜嘢事都要听家姐嘅说话、啊。知唔知啊？ 哦，知道。 开饭啦，大家出嚟食饭啦！彩凤，你唔系坐呢度，你同工人姐姐去另一张台食啦。呢张台冇预你噃。 哦。 妈妈。 系宝贝， 我今日啊留咗本中文书啊，俾老师啦。 哎，唔好喊唔好喊，博朗妈妈度。彩凤，彩凤，乜你冇帮家姐执书包咩？仲要哦， 唔好博落佢度，我有啊。 有嘅话，你家姐会上堂俾老师闹佢漏带中文课本咩？我啊，家下罚你今晚冇饭食啊！你自己翻房反省一下，检讨一下啦。 啊！ 又吓，唔准啊！啊就打多两巴。 妈妈。 哎呀，宝贝。 彩凤啊，整烂咗你买俾我个公仔啊！你睇。 哎呀，阴公猪，阴公猪，宝贝，拨落我度先。 老婆， 系啊，嗰、那个公仔咧，贵整好贵买翻嚟噶。彩凤，你企喺度。 我 系唔准攞，攞条藤条打我哋先。 唔好啊，我冇整烂。我冇整烂个公仔啊，系家姐佢自己整烂啫嘛。 无端端你有冇自己整烂咗公仔喎、啊？你讲大话， 咪系整烂都不得止啦吓，挖埋个公仔对眼，你仲要讲大话，我唔躲你点得噶？ 哇！砸我哇！ 我好大力啊！你哋打得整烂咗个咁丑样嘅公仔啊，笃烂只眼咪笃烂只眼咯。咁样啊，我就可以叫妈妈买嗰个新啊又靓啲嘅公仔俾我啦。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哎呀，就系咁样啊！我就喺呢一个就毫无家庭温暖嘅地方嗰度慢慢长大。好彩啫，我好快就亭亭玉立，进入咗大学啦，好亭亭玉立啊，正啊！搵埋兼职，自己赚取学费，生活咧都算有啲改善嘅。有一日，当我又赶紧翻学嘅时候，突然之间， 哎呀，哇哇，痛死人咩？喂，乜你行路唔戴眼噶？ 唔好意思啊，我挂住温书，我真系撞到你喎、啊。 温书，咦？哇 哇， 乜你读你做乜嘢啊？ 好靓仔， 乜你同我同我读同一科嘅咩？ 哇，你都系收呢一科嘅咩？ 啊，睇呢本书，你系咪 Year One Freshman 新生啊？ 你讲咩啊？唔识英文喎、啊。系啊，嚟啦。 我今年 second year 第二年啦。 咩叫 second year 啊？哎呀，够钟上堂啦，唔同你讲啦，走先啦。 拜拜。哇，个样真系好有书卷味啊，好似我好中意嗰个咧，嗰、那个咧，哎呀，唔好讲啦，面都红埋啦，死啦，知道啦。 喂喂， 咩啊？ 边度有位啊？ 你同我讲嘢啊？ 系啊，你啊，唔通边个啊？ 迟我啦，咁喺度。 奖嚟噶。 唉，而家临近考试，图书馆呢度咧好多人噶，你估咁易揾到位咩？你唔介意嘅，咪坐过嚟咯。 我唔介意噶，系咧，上次咧都冇问你叫咩名，我叫彩凤，即系唔系雀嗰啲。 我叫米啊，唔系，我叫家风。如果你揾上咩唔明白？咪随时问我咯。 哎呀，我唔介意你改名噶。好啊，我真系有啲嘢想问你啊。诶，就系呢一度啊。嚟，唔系阿家风， 彩凤，喂，咁啱喺图书馆撞到你嘅。喂，你上次考试嘅成绩点啊？ 喂，做乜开心啊你？考试成绩好好咧，多谢你喺考试嘅时候帮我温书啊。 诶，唔好客气啦，大家都系同学。喂。话时话咧，今晚我哋篮球队比赛 啊，我有份落场噶，不如你过嚟帮我打下气啊！ 好啊好啊，我今晚同你打气啊！ 唔开心嘅你， 明晚咧唔知一谂起你我就觉得好开心啦，我想请你食饭啊，当系我多谢你帮我温书啊！ 嗯，咁我唔客气噶啦，嗱、多谢你听晚餐晚饭先啦， 好。 哇，彩凤！放暑假咯，你做咩仲留喺学校宿舍嘅？ 我翻去都冇用啦，我张床俾人拆咗。 咩啊？张床俾人拆咗？点解会咁噶？ 我其实唔系爸爸妈妈亲生噶。砰！好惊啊！又喊天雷啊！我咧其实系佢哋由孤儿院度领养出嚟啊。 吓？领养出嚟又点？其实。我都是孤儿院长大的，不得，我不可以接受啊！我要跟你一起回去跟他们理论啊！ 好啊，好啊，好啊！ 开门啊！ 嚟啦，嚟啦！ 开门啊！ 喂啊，嚟啦！ 你好啊，你是彩凤的爸爸？唔系，你是彩凤的妈妈 ？OK。 是啊，点啊，鬼整你，唔好剥落我度啊！唔系俾你剥噶，你免费啊！ 就系咁嘅，阿伯母啊，我系 伯友， 伯友啊， 鬼整你 嘅 真系。 彩凤嘅同学嚟嘅，即系想问下， 系 点解你要拆咗佢张床，搞到翻唔到屋企咧？ 系，我拆佢张床又点啊？吓，我拆埋佢厕所又点啊？吓，而家佢喺大学宿舍住啦，唔使翻嚟瞓啦，吓，更何况听住咯噃，佢唔系我嘅亲生女。 你好过分啊！彩凤嘅爸爸唔系彩凤嘅妈妈，唔系亲生你又点啊？如果你系唔中意佢嘅，你狗屎啊！你狗屎就唔喺孤儿院度领养佢出嚟啦！ 经过你唔好再蹦喺我度啊，水底拉你噶！讲你听啊，我当时领养佢，其实系为咗揾佢陪下我个宝贝女嘅。而家我宝贝女都大个啦，亭亭玉立啦，呢个关系就 end 咗啦。玩蛋啦！以后佢系佢，我系我，乜嘢都唔好赖晒我啊！ 你，我忍唔住仆下先。你当系玩具，佢系人嚟噶。你而家就好似俾咗希望佢，但系你望我只手，你又炸烂佢，好残忍啊！ 仆啊嗱，啊你个衰仔，啊嗱，系又似你又打佢，你唔得嘅，点啊？关你咩事啊？啊，衰女啊！你乜都同人讲你好啊，咁衰啊，咁中意执埋啲嘢走啊，似啊，唔欢迎你翻嚟啊！ 你，我想发脾气啊！你 咩啊？你想打我？我打你啊！我打你又得啊！你试下打我啊！啊，我最多俾你搏嘅咋，唔系俾你打啊！我即时报警啊！我警告你啊！我哋屋企喺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我老公。是知名的企业家，就是这幅相啦。件事搞大了，你看看到时警察信你定信我啊？ 哼！俾翻个麦我先，我都话走啦走啦走啦，唔好讲，唔好搏啦，唔好再搏佢啦，唔好搏佢。对唔住啊，我屋企嘅事仲要你操心。 你嗰个妈妈真系好衰啊！佢根本就唔锡你。 其实我根本都唔知佢系爸爸定系妈妈。 好乱啊！你屋企嘅关系。 好混乱啊！其实咧，佢最小嘅时候都有供我供书教学噶，我都应该多谢佢嘅。 吓、啊，佢咁样对你，你仲多谢佢？ 傻啦！我唔系佢亲生噶嘛。其实咧，佢对我都冇咁好嘅话，其实都好正常嘅。 我真系俾你激死啊！呢份人真系太好啦，彩凤。 彩凤 啊，不如我哋唔好谂啲唔开心嘅嘢啦，我哋去澳门玩几日咯，系咪转得好快啊？ 我要食猪爸爸。 嚟啊！ 自从嗰日之后，两个人嘅感情突飞猛进，好快就拍起拖上嚟。可惜，当我哋正沉醉喺二人世界嘅时候， 哇！彩凤，头先嗰套戏真系真系紧张又刺激啊！ 你做乜扯晒？ 不如我哋一起去 咩戏嚟？ 去食食啲嘢 啊！好啊，食咩啊？ 啊 吓，做咩啊？ 你冇事啊嘛？ 吓， 点解见到你个样？ 冇事啊， 冇离神气嘅。 冇嘢，冇离神气。不如咁啦，我哋食饭之后嘅话，各自翻归啦。 啊，你系咪真系唔舒服啊？ 其实我最近唔知点解，突然间好容易会变攰，同埋经常发烧。 吓， 系啊， 咁突然嘅。 你摸下我个头， 系咁兴辣辣嘅。啊，彩凤，我听日放假，不如我同你把下脉，睇下医生啊。 你帮我把脉。 医生帮你把脉。 医生发觉彩凤嘅身体真系有啲不平常嘅表征，就做咗一次验血嘅测试。点知 陈医生，我嘅验血报告又冇。 有啲问题，不过证实你有嗰啲叫做白血病，即系血癌，blood cancer。我建议你快啲医啊，知唔知啊？ 我有血癌。 彩凤唔使惊，无论你发生咩事都好，我都会喺你身边嘅。陈医生，咁我哋第一步应该要点？ 而家要做化疗先，之后搵合适嘅骨髓，骨髓搵翻亲人啦，有冇亲人啊？佢 系孤儿，佢冇亲人噶。 咁就麻烦啦。 医生，我谂到啦，你抽我啊！ 抽你？ 你抽我血啦！ 我抽 血，我想验下，我可唔可以捐俾佢啊？ 好，咁帮你抽啦吓。 开始化疗之后，我就冇晒胃口食嘢，之后仲慢慢甩头发添，我嘅情绪变得好低落。今日家峰嚟探我，我见到佢竟然将啲头发剪到好短。 彩凤，你今日见点啊？ 家峰，我唔中意你剪到啲头发咁，你而家个头发好臭样，点解要剪成咁短？ 我知你化疗之后会甩头发，所以我想同你一样啊！ 你朋友嚟咗啦，啱啦啱啦，嗱，有个结果话俾你听。嗱，而家咧，我想你哋做一次 DNA 测试，因为咧，啲骨髓啱，佢可以捐俾你。 就呢个情况， 通常只会出现喺兄妹身上。 医生，冇可能噶，冇可能噶，我哋点会系兄妹啊？医生啊，你搞清楚未啊？得奖啦！ 根据 DNA 显示，两个竟然失散咗嘅兄妹。明明是拍紧拖的，点面对啊？阴公， 彩凤啊，彩凤你唔好咁样啦，你会影响病情噶。我真的不想见到你咁样，我心好痛啊！而家 我接受唔到，点解我哋是两兄妹，唔系两姊弟？ 彩凤啊，你真的病到傻咗啦！既然我先咁样安排，一定有佢嘅用意噶。你唔好喊啊，彩凤，你抱落我心口度先。而家起码你有亲人先啦。虽然我哋做唔成男女朋友，但我哋一样可以有爱噶嘛。不过系兄妹嘅爱啊。 但系我唔知点解我调整唔到我的心态。当我见到你，我只会谂到我哋以前嘅一切。 唔好谂咁多啦，彩凤。而家最紧要嘅系医好你个病先。我哋应该咁样谂。好彩大家能相遇，我真系要捐个骨髓俾你啊，彩凤。 日都系你衰， 彩凤啊，彩凤，头先医生同我讲话你可以出院，但你身体咁虚弱，你系翻唔到大学宿舍噶。不如咁样啦，我千算万算，咁样啦，你嚟我屋企住住先，咁我咪可以照顾你啦，彩凤。 家凤， 时间医治好心情，医治好身体。他们终于回复开心的兄妹情。 咦，听你把声你精神好咗好多喎。 是啊，我都觉得自己好得七七八八。 咁就好啦，你知我之前几担心你。 喂，我煲个汤俾你喝。 咦，仲学识埋煲汤喎，有冇飘零啊？咁将来一定可以做得个入得青堂出得厨房嘅老婆啦。 梗係冇啦，冇飘零嘅。喂，冇家育。不过都唔系你老婆。 唔紧要啦，当我知道你报告之后，我不停喺度諗。 另一个天，要同我开咁嘅玩笑啊！嘣！但系慢慢发觉，不停问落去都冇意思啦。唔发生嘅事情都发生咗啦，最紧要系有我喺身边支持你，同埋帮助你尽快好翻啊嘛。 其实你对我咁好，我真系唔想失去你。如果我哋做男女朋友嘅话，万一有啲咩事闹起上嚟嘅话，就会可能会分手。但系如果咧，我唔想失去你嘅话，兄妹嘅爱嘅话，反而可以维持一世。你觉得系咪好？ 虽然你讲得好快，但系讲得好啱。咁以后你就做我乖妹妹，好服侍我呢个哥哥啦、 啊。我哋都要做个好哥哥，你要好好咁样照顾我呢一个妹妹。 Yes。Yes， 好，快啲扑落嚟啦！好， 妹妹， 我扑翻你，哇，好舒服啊！你嘅伤口， yes. 我永远都爱你， 妹妹 好哥哥 ，Yeah， 我爱你，哥哥， 好妹妹， 哥哥。 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这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